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04点，升28点，成交金额15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9点，跌咗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57点，跌咗67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44.6升咗8毫，恒生 H 股99.9冇起跌，盈富基金24.65冇起跌，汇控66.75升2.5，友邦保险54蚊跌咗6毫，吉利汽车10.46升2毫，中国移动84.55升2.5，建设银行6.19升3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4，英镑10.088，瑞士法郎7.87，澳元5.756，加元5.703，新西兰元5.376，欧元8.5445，每百日元对港元6.8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719。日经平均指数报19790点，升344点。港金报11450蚊，跌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30.6美元，卖出12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你讲九龙区四单交通意外同坏车先啦。先讲你屯门到去油塘方向，近住汇景花园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就系你屯门到去油塘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另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啦，中线都系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去到启业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啦，中线有坏车阻路啊，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龙尾就去到启业村。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启祥道慢线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啊！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接近 Megabox， 就系启福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启祥道啦。较早前慢线有意外噶，啱啱清理好，龙尾就接近 Megabox。另外，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啦，快线都曾经有意外噶，意外都清理好。咁而家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渡船街果栏。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仔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龙尾仔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仔临时街多层停车场。九龙方面，今日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好长，排到海丽村。就是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海丽村。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蒲岗村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邑路去调景岭、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凌子维，母亲节又嚟啦！讲咗30年母亲节快乐，其实仲有啲咩想讲呢？都真系唔系好谂到，一于凭歌记忆啦。 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生无你。 是啊，身体健康最紧要。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为鼓励各部门提升服务质素，政府举办2017年公务员优质服务奖励计划，其中的最佳公众形象奖会由市民、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一起选出。政府委托的研究顾问会在4月26号至6月底抽样做电话调查，了解大家的意见。想知多啲，可以打2231-3882或浏览优质公共服务网站 www.serviceexcellence.gov.hk。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2016年冬天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 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啦、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啊， 系好静啊！即刻早晨啊，桂花田， 早晨，黄耀祖， 系啊，今日系冇第三个要早晨噶啦，除咗咧我哋所有风骚嘅听众啦、 啊， 早晨， 大家早晨，系啊，冇办法啦，我黑咗佢啊， 啊，点解咧？你根本你哋不和啦，认咗佢啦， 摆到明噶啦，系啊，大家可以写啊。 首先我哋要欢迎阿田归队，翻翻嚟啦，冰田， 系啦，但系我赶走咗阿曾志豪啊， 系啦，其实都唔可以话系你赶走咗佢嘅，话晒佢病坏咗，即系全宇宙都知咁。佢真系又病咗咯，发烧啊！ 佢真系冇停过病噶，我听翻嘅节目咧，我又开始又喺度咳啊，又成啊咁样。我明明之前我临走之前咧，佢都好地地嘅，其实好佢病过一轮又好翻啦，咁跟住咧佢又再病过，咁其实佢未停过咯。 我琴日听到咧中女宅男嘅时候咧，我都听到佢把声真系好猛噶啦，已经。我喺个的士度听到吓、啊，做咩？边个顶豪仔嘅？点解把声唔同咗嘅？已经知道佢应该都系出出底事噶啦。 系啊，所以佢今日咧嗌发烧啊，抱恙啊。咁大个人发烧咧都好辛苦嘅。咁所以咧，曾志豪休息一天吓，你听日乖乖地要翻啦吓。 系啊，但愿系咁啦，唔知噶。你一知一个病坏，佢要请病假嘅话，可能请一世噶，系咪先？即系咁样。 有鬼邪噶，即系你知道今个礼拜大日子啦，喺个礼拜尾嘅时候大日子。 咁啊，病下先咯，整旺佢系嘛？ 病下病好啲先，病好跟住去做嘢，咁啊好。 人哋话火烧旺地啊嘛，佢首先宣布咧烧着自己个人先，希望个墙咧就可以旺咁样，应该都旺噶啦咁。 系啦系啦，希望阿曾志豪好翻啦吓，因为佢发烧吓。咁今日咧啊，直播室有桂花田，有黄耀祖。咁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 阿田上个礼拜咧就放假，好开心啊，去旅行、啊。今次我知道有少少唔同、啊，你平时去旅行咧，即系又要拖住阿荣荣，又要舐住阿乐乐咁样噶嘛，咁啊好多嘢要处理噶嘛。今次唔系、啊。 两公婆去旅行呢真係爽好多好多㗎。 其实几耐冇试过两公婆去旅行。 咁又唔係我对上嗰次呢、 都有嘅係咪。 不过上次又扔住个儿生女一起去㗎。 係日本㗎嘛上一次就。 係啦咁今次呢就即係两个啦。其实唔係指我两个㗎。咁、我两个呢。 唔係指我两个㗎咁样。有啲口音喎去咗边呀你。 去台湾啫。咁我扔埋呢啲小学同学啊。我哋讲緊呢毕业31周年嘅小学 grad cheap 哇！即刻計到你幾多歲，有啲又唔好亂講啊！ 信唔寫曬啊？咁樣嗱，講緊咧，即係一行咧，我哋有九個同學咧，小學同學喎， 全部都冇帶小朋友， 唔係掕有嘅，掕埋佢啲老公啊，或者老婆啊，同埋一啲仔女。 九個同學再掕，咁你咪包團卅人噶咯喎？ 成差唔多二十人㗎都。嗱，你咪你嗰二十人咧，即係我 一定嘈交啦，同你一齊去旅行咁耐 。我先話。由于可能真系感情好好啦，大家咧，同埋真系好期待咗好耐啊！呢个旅行咧，咁跟住咧，即系大家其实有啲有意见嘅，譬如我啲人，我想出去野外即系睇郊外嘅地方咁样，系啦，即系睇下海啊，睇下天大自然啊咁。有啲人中意购物嘅咁，咁咧佢有总要有一个人咧喺度话，不如咁啦。中意去嗰個團嘅就去嗰個團，因為包咗一日團咧去跟車咁樣去嚇，係啦，咁就去報啦。如果唔係咧，就我哋去另一邊啦咁。跟住咧，記住幾多點鐘我哋翻嚟食飯，最緊要嗰餐飯啊！你明唔明啊？ 哦，咁咪好開心啦、啊！即大家都係嗰幾日旅行，大家打工仔真係要攞幾日假去旅行唔容易嘅、 真係啊！我哋你諗下，一約就約咗十幾廿人喎，咁啊， 同埋約咗卅幾年啊嘛，呢個係好緊要啊嘛！ 你而家啲大學咧，咪喺度大學嗰啲叫做DSE 之後咧，咪喺度畢業營嘅， 係、 畢業旅行嘅。我哋而家咪遲來啲畢業旅行啫嘛。 係啊，本來嗰個秋季大旅行咧，去咗台灣。 係啊，喂，你講起秋季大旅行咧，我哋上嗰啲旅遊巴，因為我包咗日車咧。坐啲旅游巴二十人嗰啲、 就去一啲即系郊区啲远啲嘅地方。 咁咧，我哋成话喂，好重拾呢个叫儿时回忆啊！上呢个校车咧，大家喂，嗰一团友，大家喺度坐好啦，望下你隔篱嗰个识唔识嘅先咁样，跟住数齐人数未？即系嗰个感觉咧，好正啊！好有小学去旅行嗰个 feel 啊！咁 但系真系冇闹交。 真系冇闹交啊！ 少少意见不合都冇， 真系冇咧。 咁我可以考虑下同你去旅行啦。咁， 我系一个好脚嚟嘅， 系咪先？ 嗱，不论打牌又好脚啦，旅行我都系好脚嚟嘅。喂，真系啊！虽然咁多人啫，有其实有当中有个同学带埋妈妈添。 哦，咁好好喎。 八友咧又真系行得走得嘅，即系我哋 而家啲八友啊，好健康噶，开通过好多我哋嗰啲所谓嘅年轻人啊。 反而啲细路咧，即系有两个妹妹啦，即系读几年班嗰啲咧，咁即系阿妈带。带个女去啦，咁反而有两个家庭咧系会即系无端 friend 咗咯，即系佢两个女嘅 friend 咗咯，因为有伴啊嘛。 明白，咁啊就藉住个旅行啊，即系冇谂过隔咗卅几。其实通常呢啲咧永远我都觉得系讲嘅啫，即系你同旧同学食饭咧就会讲，喂，出嚟食饭啦，系啦，出嚟食饭啦，又或者喂真系要去旅行，咁多年我哋识咗咁耐冇去过旅行，但通常呢啲讲系做唔到。 系啊，跟住咧我系啊，因为我哋咧意犹未尽啊，我哋一嚟紧啦 planning 紧啊，系嘛？ 十一月咧又再去第二度啦，咁样，跟住我又大家每人摆低500蚊，做呢个落咗地。有啲话唔好再肯定啲，摆低1000咁样，睇到你唔使走啊嘛，咁样。 但会唔会有阵时咧，即系呢个又话要想食啲乜嘢，嗰个话要想食啲乜嘢，好似咧满足唔晒所有人，要令到自己去旅行咧都有啲，唉，好啦，我忍啦，今次就人哋话事啦，咁样噶。 唔使忍啊，因为咧你嗰个大前提系最。即系大家聚埋一齐开，嗰个意义重大啲啊！食乜根本唔紧要，最紧要大家一齐去嗰个地方啊！ 即系有一班开心嘅人，就食咩都开心啦！ 好开心啊，真系！喂，我想讲一啲嘢，即系喺旅行里面咧，有少少嘅经验咧。 你 有冇试过扮空姐自己劈行李？行李行你要寄倉行李咧， 系啦系啦系啦， 寄倉行李通常咧去到櫃台咁，跟住俾個護照人哋， 系啦，跟住磅下佢重重啊咁樣， 跟住個地勤人員咧就會幫你手噶嘛。 係 有冇試過自己行李自己 pack 自己落袋咧？ 喂，冇試過喎、啊。喂，但係呢個你係咪講緊自己 self check in 嗰種，即係自己用機器幫你 do 嗰啲咁樣啊？但你嗰啲你都要攞去 backdrop 嗰度㗎，即係你 即係攞去個地勤人員嗰度㗎嘛， 係啦，都要俾佢交俾佢。 我今次 哇，你惡到咁緊要啊！ 我唔係惡啊， 嚇，唔係你扮空姐好嘔心喎嗰件事，大阿天。 唔係，我真係好期待咧，即係我成日話我都自願空姐㗎嘛，咁就算地勤人員 隔夜飯都嘔埋出嚟啊！好彩我係自願啫，想做啫，係啱嘅。 啊，如果想當然做咗又唔係咁樣啦。喂，咁 做唔到啊嘛，嗰件事啊，係喂 又係衰。咁咧，我唔知。我今次咁大个女都系第一次喎，咁自己行李咧自己寄啊，咁咧话说嗰间航空公司咧佢又得意，唔知系咪佢个柜位咧维修定点咧，咁嗰啲地勤姐姐咧就阴公猪啊， 好似变咗楼面咁咧，嗰啲 counter 咧就行咗出嚟，即系唔系喺嗰个嗰条叫做输送带嗰个 位置度， 就吞前咗喺排队嗰个位。咁咧佢哋有个柜少少柜台嘅，咁咧你啲人就走去check in 啦，去嗰度搞一啲手续啦，咁啊网飞，跟住咧唔该，跟住你啲行李。自己走去，佢会带你嘅，去嗰条输送带度自己搞掂嗰条嗰条带咧， 系 你 边一 张 纸有半张系啦，话俾你知由香港去边一个地方，同埋有个号码。如果大家利是唔见咗嘅话咧，佢要搣翻一个小格黐喺你个护照或者你张登机证嗰个位度噶嘛。 呢、這个所有嘅程序都系自己做的，几唔得意啊！我哋 呢、這个 OK 喎，呢个咁即刻嚟肯定有影相啦。 唔得啊，太忙啦，因为、 哦、明白 因为后面咧有人排。队咧，你又唔可以去影咁多个步骤咧，咁啊，即系自己行李自己带寄咧，咁即系嗰条带咧都系自己黐喺个行李夹度。我觉得哇，点咁神奇嘅？点解可以自己搞？我唔知佢哋嗰个 count 嗰个航空公司系咪以后都系咁啊？ 我谂唔会嘅，咁佢都要用电脑先至出到所有嘢噶，去褪前咗个柜位，嗰啲电脑啊，去晒边啊咁样。 佢你都要将我哋嘅护照咧，去有个嗰啲叫做镭射机咧，嘟一嘟， 哦，即系都有器材喺度嘅， 都要嘟一嘟咧，跟住条带咧就自己出嚟。咁自己嗰条掹嗰条长好长嘅带，咪自己黐喺个行李夹度咯， 变成一个圆形咁样套住喺个扶手病位嗰度。 同相都好想我自己做噶嘛嘢。 嗱呢个系搞笑啦，相机又搞笑，仲有咧咁。 哎呀，呢个咧仲有嗱，咁我回程又系咁都系打翻嗰间航空公司啊。咁你有冇试过见住自己条行李？唔系见住自己条行李？ 我谂唔会嘅，我自己冇将自己输摆喺个输送带度嘅，应该。 有冇见过自己嗰个行李咧？佢要你睇完自己嗰个行李，入咗去 X 光机，你先走得噶咩？ 点为之啊？即系你讲紧系 hand carry 随身嗰、那个， 即系机舱嗰件行李啊？嗱，咁你又去到嗰、那个，嗱、啊、你又去到阿地勤姐姐嗰度啦，咁啊去嗰个 counter 嗰度啦，唔该，我哋走啦，咁样又去登记啦，咁啊俾张飞你啦，跟住咧咪寄行李嘅。咁今次我又冇得自己去。寄行李啦，我去帮你搞啦。咁咧，你寄行李，跟住咪劈佢后边嗰条运输带啦，咪借咁你咪行咯。 系咯， 佢唔得啊！你去到前面嗰、那个嗰、那个位置，望清咗你个行李，经过嗰个 X 光机，你先至好走啊！咁样 点解？ 系啊， 问点解啊？ 跟住搞到咧，我大家利是咁啊！ 点解？即系我知，即系揿个掣入去火化嗰个位啊嘛。诶，咁啊几好喎！喂，大家利是到我嗰日，我自己睇唔翻噶嘛。而家好似睇咗一次咁样系嘛？ 我见住自己两件行李咧，咁啊经过嗰个 X 光机咁入，跟住佢仲有个电视荧光幕咧睇住佢经过嗰个机啊咁样。所以我话影住大家利是啊，点解会咁样噶？要我件行李咧瞓住咁啊入去咁。跟住嗱，总之你睇咗个入咗去嗰个 X 光机之后咧，你就走得啦咁。 我估咧都系一啲安全嘅措施啦，即系。可能咧有阵有试过有一啲乘客咧就投诉，点解咧？即系我明明过咗地勤呢个位置之后咧，我个行李唔见咗，咁佢可能咧就保障翻自己公司咁咯、 啊。都系，嗱，你坐飞机都唔少次啊， 系噶。 有冇试过咧？嗱，我之前咧试过咧坐， 见到啲好靓嘅空姐，好似少。 空姐就好靓啊！喂，而家啲空中先生都好靓啊！ 咁计啦， 系啊，咁咧，我哋有一次咧坐一间航空公司咧，就坐到佢最尾嗰格，即系最 飞机嘅最后排， 最后排嗰个， 嗰啲系最平嘅机位嚟噶嘛？话 唔系， 系啊， 最平 嘅，通常都系噶，因为咧你越前嘅话咧，唔系你越前嘅话咧，你就 系 即系佢分咗种类嘅，越前咪嗰啲商务啊、头等啊嗰啲，因为咧佢哋落机都会快啲啊嘛。通常呢啲 group tickets， 譬如你哋呢啲今次呢係一个团队、有咁多人嘅话呢团队就最便宜的嘛，你一起买。但同时间呢就会摆在后尾啦。 咁我自己就不如呢我哋揀最尾，因为试过有一次呢坐一间航空公司嘅最尾嗰两个位呢好宽敞其实。 都会 的。新脚架。 都会的係呀係呀。 隔离嗰个即係窗口位嗰个阔啲，你有冇坐过啊？ 我有啊，同埋呢但嗰个位呢就近厕所囉，有阵时。 我今次 如果你长途机就会好嘈囉。 我今次嗰个机嘅厕所系中间、 okay。 最尾就空姐行来行去嗰地方、 其实有阵时啲空中服务员都几嘈的讲真的真的。即係佢哋都要开心倾下偈噶嘛。 但系咧，我今次坐个机咧，真系大吉利是啊！ 咩？ 你知唔知大吉利是咩啊？我点解望上去？我最后尾我坐过最尾嗰位 窿啊！ 前面嗰三即系我前面嗰两排咧，即系头尾六个位咧，我点解暴脸嘅？我错，大吉利是啦！ 即系乜嘢啊？唔明白啊！ 有布帘啊！ 有布帘拉住咗喺个位嗰、那个位置度。 佢未冇拉到嘅，但系佢前后有个帘喺度，不过咧就绑住咗嘅。 系 咁即系开放咗啦嘛？呢六个位。咁跟住我问翻啲做空姐嘅朋友，呢几个位系咪啲大吉利是位嚟嘅？咁 系 又唔好諗咁衰。佢話呢佢話好多時候啲人呢受傷，咁呢好多時呢咁佢哋都會擺埋即係譬如可能喺飛機裏面受傷唔知咩啦，可能流鼻血， 又或者俾啲工作人員打 唔舒服啦，佢拉落機啦或者唔舒服呢就會褪去移師去嗰個角落頭位嘅。 咁、哦、都幾好啊，即係起碼佢哋冇超賣囉，係咪佢哋有留到一啲位係俾有陣時可能有需要嘅朋友用喎。 咁我話咁有冇試過大家嚟試坐嗰啲喺度啊，譬如有啲 喺架飛機上面度， 咪運送嗰啲 骨灰嗰啲 係 咪？係 啊， 咪講咗嗰兩個字啫嘛。 係啦，百無禁忌。係 啦，百無禁忌，十點幾啫嘛，可以講噶啦。 會唔會係俾一啲即係嗰啲運屍體嗰啲翻嚟，即係嗰個坐啊？ 屍體就應該唔係坐喺呢個位置度，因為都要冰封住咁樣，可能骨灰啊有機會。 佢就話啦，係啦，唔使擔心嘅。佢話咧嗰啲咧就唔係擺嗰度嘅。係 啦，要雪住噶嘛。 佢話你個布簾咁啊，我佢好驚㗎。佢話係。因为通常咧，因为有人受伤啦，咁俾休息啦，唔好阻住佢啦，咁啊拉拉布帘，可能急救紧嘅时候就摆嗰度，又唔好遮，即系遮住，唔好即系影响到其他人啦。 哦，又或者其实嗰个位置咧，有阵时啲空中服务员如果系长途机嘅话，休息下，即系佢哋都百无禁忌，我哋都唔需要担心。 系啊，即系所以咧，我今次咧，我下次都系唔好拣啲最咩位啊，唔知坐咗啲咩咧，即系 唔使惊， 第一次啫嘛， 有咩人见到你啊，鬼都好啦，见到你都惊啦， 系 咪先？ 系啊，咁你而家愿唔愿意？见到我啊， 梗系愿意啦！你睇下嗰个病位就病咗，因为今日曾志豪咧就病咗啊吓，所以咧风骚快活人我哋开始啦，有黄耀祖，有桂花田，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 其实我想哭，为这一出戏，那结果不似预期，但我心明白到。这样分离，不必他朝更痛悲。从未松开双手，困住你空间，心里怎对不起？让你所想所讲变做我的真理，世界这么美。只懂靠着你，为何没意思？我都记，为何没意思？我偏偏说起，为何是相对？ 你。 系啊，爱自己啊，曾志豪，你要爱下自己啊，爱锡你自己身体啊。 希望你而家唔好听紧我哋做节目啦，因为都真系需要好好咁样休息一下吓你啊。 系啊，喂，我想讲埋少少啊。咁咧，当你翻嚟即系喺外边翻嚟啦，香港啦吓，咁喺机场你有冇周围浏览下噶？ 梗系有啦，机场系好行嘅，有一啲。当你遇到一个机场咧，唔好行嘅话，冇乜嘢买，冇乜嘢睇咧，咁你觉得咧，成个旅程咧，嗰个完结嗰点咧系唔靓？ 系啊，因为有时咧，我就赶住咧，即系好好 一家大细去旅行嗰啲咧，总之就拖住72个。 嗰日咧就唔赶住走咧，晏昼飞机翻到嚟咧，跟住咧啊，不如行下机场咯咁。诶，边我发现到咧，原来我哋香港机场咧个接待处有机械人。 你话香港个机场 啊？系啊，有机械人同你喺度 say hi，hello， 你可以同我影相噶，你可以揿我掣，用唔同嘅姿势同我影张相噶，真系日本嗰啲嗰个机械人。 呢个真系唔知道。 嗱，你仲话有行噶啫？ 喂。即系 check in 之前定 check in 之后啊？ 离境啊，即系翻嚟香港啊！翻嚟香港嘅时候啊，大家不妨去探下呢个香港接待你嘅机械人啦。先睇一次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而家黄思涵报嘅新闻：20岁兼职教舞蹈嘅公开大学学生，涉嫌旧年8月喺舞蹈课上要求6岁女童触摸佢嘅下体，被控一项向16岁以下儿童作出猥亵行为罪名。较早时佢否认控罪，今日喺九龙城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不成立。被告听到判决之后，同家人拥抱哭泣。裁判官在裁决时话，被告讲过上课期间忌讳接触小朋友，但是又承认曾经摸学生的头，质疑被告讲法矛盾，一派胡言和不诚实。由于事主作供的时候未能够清楚肯定被触摸的是哪一个部位，审讯的过程亦未能够知道事发时候真实的情况，最终裁定被告罪名不成立。不少市民在刚过去的周末响应红十字会的呼吁去捐血，部分捐血站轮候的时间超过2个钟头。对于有建议设立网上或手机程式预约，以及提供捐血站的实时等候时间作为参考，红十字会副顾问医生梁雅思说，较早时有在捐血站门口挂上相关的告示，现时西九龙的捐血站亦都有提供预约服务，未来会积极研究可否推广至到其他的捐血站，以及利用各种途径提供资讯。对于红十字会在社交平台呼吁捐血的用词被指有咒助的意味，梁雅思再次向市民致歉，希望市民不要因此却步。自由党多名立法会议员和成员和后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面，自由党主席张宇仁、党魁钟国斌、荣誉主席田北辰、方刚等10人出席，预料会面历时大约1.5小时。另一名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在中午前亦都会和林郑月娥见面。民主派的专业议政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员会下午和林郑月娥会面。明爱医院护士学校计划在课程加入角色扮演的内容，要求学护扮病人，着上病人的衣服，希望令到护士更加了解病人的心情和需要，在日后亦都会加强和病人沟通。 明爱医院护士学校课程统筹张可云话，现时的年轻人多用手机，面对面的沟通比较少，所以希望透过扮病人让学护亲身体验和感受病人的心情，以同理心关心病人，加强他们同人面对面沟通的技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是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半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会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67点，升咗91点，成交金额23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86点，跌咗38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45蚊，升个二。盈富基金24.7升了五仙，恒生 H 股100.5元升6元，汇控66.95元升4.5元，吉利汽车10.6元是升了3.4元，中国移动84.15元跌0.5元，友邦保险54.3元跌了3元，建设银行6.23元升7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4， 日元 112.76， 瑞士法郎 0.989， 澳元 0.74， 加元 1.365， 新西兰元 0.691， 人民币 6.904， 英镑对美元 1.297， 欧元对美元 1.098。日经平均指数报19,795点，升349点。港金报11,450蚊，跌咗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31.28美元，卖出1,23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九龙区，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的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但是一带交通仍然都是挤塞的，车龙分别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就是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的快线曾经有意外，啱啱清理好，消散紧的龙尾就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对开。咁至于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中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但系反方向咧，都系龙翔道去观塘，都系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嘅中线咧，有另一架坏车阻路。现时一带咧只系车多少少，但系经过嘅朋友都请你小心。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嘅中线有坏车，最主要受前面交通繁忙影响咧，而家龙尾都系近住星河名居。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则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在路面方面，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而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来回方向，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车龙分别排到去大涌口路和康湖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渡船街东莞街去美孚、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和东涌东汇城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有冇搞错？礼拜四是 best 好。施政报告 每个礼拜请不同的嘉宾讲下我不识的嘢。 其实我哋聋人系真系有好多知情权嘅，咁系需要去满足嘅。Brenda 咧就话啊，有睇字幕咧系会帮到我哋书写同埋阅读嘅能力啦，亦都咧会引起我哋继续睇嘅兴趣。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至二，芬仔、魔莉、施政有冇搞错？ 咦？啱啱转灯，我实冲得过嘅。为己为人，切勿冲灯。 香港大学理学院计划取消目前唯一在全港大学中提供的天文学和数学及物理两个主修科，原因是毕业生人数太少，要更妥善分配教学资源。 有学生发公开信多次向院长表示反对计划，说校方未有全面考虑学科的学术价值。究竟一个学科的存在价值是什么？毕业人数是不是足以决定学科的学术价值呢？ 铿锵集今晚六点，无线电视翡翠台，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小姐到啦， 咁快到啦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五个圈啦，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啊，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甩甩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风骚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骚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火势啊，唔见佢一个礼拜啫，佢嗰个面珠仔啊，唔知点解又多咗啲嘢，系咪玩得开心得滞，定系输到麻雀输到嬲晒啦吓？我唔知我呢位拍档究竟系咩原因咧，可唔可以得闲讲下？做咩面上又多咗两个好朋友黐住你唔放啊？我哋有请好中意靓仔，好成日话自己靓仔嘅黄耀祖。 好想靓我系嘅，我知我唔靓都系事实嚟嘅。事关咧呢排终于咧冇咁忙，咁啊有时工作嘅时候咧呢样又唔敢食，嗰样又唔敢食，所以我上个礼拜咧决定放纵自己，啲咩薯片啊、最热气嗰啲咧摆晒入口，咁而家咪俾天收咯吓，喺块面度发翻晒出嚟啦吓。我谂咧呢一个咧面珠嗰几粒嘅暗疮咧，简直咧就好比啊我哋去食嗰个乳猪全体闪灯嗰只眼一样啊。 系啊，放闪啊佢。 今日咧风头火势咧，阿祖咧想同大家讲远啲嘅地方啊，讲我哋去到法国啊吓。法国咧就啱啱咧就已经就宣布咗啦，佢哋咧琴日咧就有呢一个嘅总统嘅选举啦，而得胜嘅朋友咧就系马克龙。咁当然啦，对于我呢一啲香港嘅 layman 嚟讲，政治嘅离开好远啦，仲讲到法国嘅政治，其实真系自己识啲乜嘢啊？不过咧，我觉得呢位嘅总统佢嘅背景咧，又真系几值得咧同所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去分享下。我会话佢唔单止系法国最年轻嘅总统，亦都系代表住啊一个好有勇气嘅人。点解咁讲咧？平时我哋话要从政又好，甚至喺香港啦，就算你教书都好啦，好多时候咧，我哋会有好多禁忌嘅，即系譬如如果你已经系离咗婚嘅，可能你都未必够胆话俾人哋知，又或者譬如好似马克龙咁样啦，佢嘅背景咧系。佢系结咗婚一次啫，不过佢嗰位太太咧系大佢25年嘅，佢而家咧就系39岁，而佢太太咧就已经系64岁，讲紧系忘年恋，哇，好大个禁忌啦，系咪？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其实佢呢一位嘅太太 在从前呢更加是他的老师来的。15岁的时候呢马克龙就是被他的太太任教啦。咁佢嗰陣時呢其實已經係鍾意佢嗰位太太，所以唔單止係忘年戀啦，甚至係一個師生戀嚟嘅添。而呢位嘅佢嘅太太啦，佢嘅女女呢係同馬克龍一樣咁大嘅，而當中呢佢同前夫生嘅一位小朋友呢更加係比呢一位法國最年輕嘅總統係大兩年添。咁啊講到有忘年戀有師生戀啊各樣嘢，我諗呢一啲呢真係好多人都會嘩唔讲得，尤其是咧作为一位政治嘅人物啦，真系可能好需要避忌嘅嘢啊。但系我谂对于法国可能同我哋香港嘅文化啦，真系会有少少嘅唔同啦。佢哋唔单止接受呢一啲唔同嘅事情啊，更加选咗佢咧做法国咧最新一任嘅总统添。喺呢件事上面度咧，其实我觉得点解我会讲勇气啦？我觉得其实呢位嘅总统佢真係用咗佢自己嘅政治嘅生涯呀，做咗一个好嘅示范，话俾大家知冇嘢係容易嘅。如果佢相信嗰件事，就算佢嘅背景係如何，就算佢爱呢位佢嘅太太可能会为佢带嚟一啲嘅掣肘，一啲嘅包袱嘅话，佢依然会选择排除万难。我諗大家可以諗下嘅，如果同类型嘅事情呀发生喺香港嘅话，我相信咧，唔同嘅政党啦，可能已经会自我审查到啊，吓你想从我哋个党嘅代表去选总统或者选特首，冇可能啦，选乜鬼嘢啊？你有咁样嘅背景，我哋唔会接受噶啦。但你就会见到佢有呢一个勇气，因为佢相信自己，甚至佢嘅党员，而到而家佢嘅国民啊，都选择咗。其实你如果有能力嘅话，其实真系唔怕俾人哋讲，唔怕咧，人哋都系会接受嘅。只要你有能力嘅话，你就会做得到噶啦。39岁，佢就成为咗法国最年轻嘅总统。当然啦，有好多人都会话，因为其实嗰边都真系都几乱下嘅喺政局方面，所以咧施政咧，相信估计会系非常之艰难嘅。但我相信啊，佢有呢一个勇气，而佢嘅国民有呢一个胸襟嘅话咧。未必是最难的，甚至可能会为大家带来很多意外的惊喜。在香港来讲，新的特首7月就会上任了。我都希望他会有很多的勇气，撕裂的情况继续大家都会见到好像未改变到未改善到这样的。当然都希望从政的朋友又或者香港每一个人有一个很广阔的胸襟，这样我们才可以会有一个好些的将来的。风头火势啊！插完电之后咧，真系唔认得佢啊！点解？唔系因为我块面多咗几粒暗疮，系我真系咧完全感觉到佢嘅幸福同埋幸福肥啊！我谂咧呢个台湾之旅咧，应该都真系食咗唔少嘅。你见到佢咧，真系红光满面啊！跟住就哇个七下爬都走埋出嚟啦！吓、啊、你自己解说下，系咪食好多啊？桂花田。 多一日食八餐啫嘛， 你应得噶系咪？ 我都记，我见到佢哋都食，我话你哋又再食啊！你真系个肚食即饱咯，金鱼咁样，佢话嚟台湾再食噶咯，咁样。啊，问下大家几有英文字吓 ？D S E T S A B C A 系啦，讲一次啊 ，D S E。TSABCA 啊，大家唔知咩，知唔知系咩嚟嘅咧？我有啲朋友咧，佢哋即系可能佢冇仔女啦，啊，咁佢哋系唔知道咩呢啲系咩嚟嘅。咁我话我啲 DSE 都唔知咁啊，系啦，我再讲一次啊 ，DSE 咧就系咧中六文凭试啦，咁啊俾一啲中六学生咧考呢个试，考呢个 DSE 嘅试之后咧就攞个成绩之后考大学嘅。咁啊 TSA 系咩啊？系俾一啲小三啦、小六啦同埋中三嘅学生咧去考呢个叫全港性系统评估。咁 BCA 系咩啊？咁点解有 TSA 有 BCA 啊？系啊 ，TSA 之前咧，俾好多嘅家长咧都喺度反对话，喂，你唔好再要我啲细蚊仔考 TSA， 所以而家教育局整咗个 BCA 俾大家叹下。咁啊 ，BCA 系乜嘢啊？系改良版嘅 TSA 吓、啊，即系要揾你班小三学生啦，用做呢个基本能力评估研究计划系啦，呢、這个名字就系咁啦。咁啊，上个星期咧已经开始咗呢个中英文科嘅说话评估，同埋咧中文视听评估嘅。嚟紧咧中会有英文嘅视听评估啦，oral 啦，即系考试啦咁样。咁啊呢个试咧 學生咧係不記名嘅，即係佢考嘅學生係不記名，但係學校咧係記名噶。咁啊，對學生個人嚟講咧嚇，對佢自己個人嚟講咧，就冇乜影響佢學業成績嘅，因為不記名啊嘛，唔知邊個考嘅。啊，個人唔影響啫，咁佢哋代表學校噶嘛，咁就梗係要吹谷佢哋啦，咁先至可以考到好成績噶。從來啊，任何代表學校嘅都係要啊個學生咧，即係操得好好啊，先走出去比對外比賽或者考試噶嘛。但局長就話啦，啊 BCA 咧學生不記名，咁唔存在操練噶噃，形容咧係咧低風險啊，甚至零風險嘅測試工具。唉，啊局長真係唔該你啦，你得閒冇事做。咧，嗰卅几本书，唔该你重新再拣下，睇下系睇啲乜嘢，或者听下电台节目啊，听下玩玩星期天又好，听下其他儿童节目都好，睇下多啲咧访问小朋友嘅文章，问下即系重新去听下佢哋嘅心声。我啱啱琴日做玩玩星期天，咁啊问下啱啱高小组啦，咁啊问下佢哋，你哋点啊？而家忙紧啲乜嘢啊？个个都不约而同话操卷咯，操卷咯，操卷，我做咩操卷啊？考呢个 BCA 啊嘛。吓，系啊，因为小六啊、小三都要噶嘛。咁佢系小三嗰次，佢哋好似唔使考嘅，因为早几年好似有次唔使考啦咁。咁我跟住我就话，咁要做啲咩？系啊，老师不停咁操卷咯。哇吓，跟住咧有个小主持仲话，我哋走去买嗰啲练习做啦。系啊，唔构成操卷嘅。咁点解要买练习做咧？吓，系啦，佢自己自家买一件事啊。嗬，咁个小主持话佢哋买咗一份BCA 嘅练习卷啦，俾佢试下啦。佢又打开，喂，我之前做过噶嘛 ，TSA 嗰啲卷，哦，唔该晒啊，改头换面，又系 TSA 嗰啲卷，阿局长啊，你可唔可以真系咧多啲细听一下啲而家细蚊仔，或者自己不妨试下做一份 TSA 或者 BCA 嘅卷啦，睇下你自己仲系识唔识答，因为即系坊间咧而家嗰啲卷啊，真系俾细蚊仔操得好紧要。因为唔影响个个人啊，但系影响学校，学校点会唔吹谷呢？所以我明嘅，你系想系呢个叫做评估下啲学校嘅质素，咁啊睇下可唔可以用任何其他方法系可以帮助下啲细蚊仔舒缓下，因为佢哋而家功课压力都好大，一下子都成八九样功课，你仲加埋啲吹谷卷，佢哋真系冇愉快嘅童年噶。 要翻开伤口去偷窥，早巴不得我可以代替，但你心也许自闭，伤口翻开这不过是意外，跟他分开未易得到多于你应该，烟火都消散了，风声都不叫嚣，正如深海，抬头不睁开半含眼睛，从头望如今身边光景，为何相依恋爱未攀上注定，可否睁开耳朵聆听着面前想怪你，偏偏心底怪不起，辗转反侧已经太昂贵，怕我会给你也浪费，如此这般的摧毁，抬头不睁开半含眼睛，从头望如今身边光景，为何相记得 忆年呢首歌叫做《聆听》。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喂，有阵嘢， 有阵嘢，系啊， 埋嚟睇，埋嚟拣，仲要系嘛？ 各位家长要动动手指，系你嘅手指电话号码1872388，啱啲答案嚟。 系啦，究竟系乜嘢咧？听听先啊！ 慈母手中线，游子心上 边。阿妈，阿哥真系生性咗啊！ 真系好感动啊！佢真系读得好好啊！ 阿哥，不如你参加比赛啦！ 唔系净系我啊，你哋两个都要一齐参加。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一家大细我撑你。 如果你都想参加，敬请留意《风骚快活人》玩玩星期天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 欢迎姨妈姑姐表哥表弟表姊表妹合府统请。 慈母手中线。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冇错啊！今次咧，我哋即将啦，就会喺5月30日嘅时候啊，就会咧举办一家大细我撑你啊，呢一个嘅活动嘅。 系啦，咁我哋咧即系主题咧就系咩叫一家大细我撑你咧？除咗我哋嘅兄弟姊妹、阿爸阿妈咁呢啲嘅，要有啲胆嚟噶嘛。 系啦，四大长老啊，唔可以唔要佢哋啦，系咪？ 我哋要胆咩？胆拖啊嘛，系咪？ 我明嘅，我明嘅，系啦。 我哋要胆拖就系啦。即系攞啲兄弟姊妹啊，就胆拖啲表姊弟妹啊，或者堂兄弟妹啊，或者系啊 姨妈姑姐、叔伯兄弟、 舅父舅母啊、叔啊婶啊， 系啊表姑奶奶嗰啲，你攞埋出嚟都可以嘅。 只要你识称呼佢，而佢又系你屋企人， 真系要系一家人噶。 啊，梗系啦，梗系啦，系啦，唔系认我嗰啲做大姨妈嗰啲啊， 系啊，我都乱认嘅嗰啲，系啦，系佢要嚟到咁先至系嘅，大姨妈都可以一齐嚟啊，真系噶，因为讲紧咧就系5月30日啦，我哋会有一个活动啊，叫做一家大细我撑你啊。讲紧嘅咧就系而家开始招募咧，有唔同嘅家庭队员。 系 点为之家庭队员呢？即系佢哋要表演嘅。 系啦， 而嗰啲家庭队员里面咧，系要有喺一个家庭里面唔同岗位嘅朋友嘅。即系譬如系 阿奶奶加个新抱， 佢哋做个表演， 真系一流。 哇，好多爱我见到。系啦。 或者咪净系个新抱学奶奶讲呢个叫做佢啲乡口话都够好啦，系咪啊？ 又或者两个亲家，你谂下， 系啦，几 好睇。当佢哋唔嗌交嗰阵， 使乜玩到咁尽啊？ 唔系啊，哇，呢个好睇，系咪？我哋好多长者，其实佢哋可能喂，我真系有朋友噶，佢哋系亲家嚟嘅，跟住咧就选择咗一齐去做瑜伽。 啊，咁 friend 啊！ 真系咁 friend， 即系咪大家咧？其实都唔系 friend 嘅，本身就大家都有啲腰骨痛啊，菠萝盖有啲问题、啊， 即大家有需要， 有需要。 好啦，我哋从另一个好嘅角度睇，系啦，咁大家两个亲家咯，咁不如一齐齐娃娃啦，咁 系啦， 握埋稳啊， 咁咪系咯，齐娃娃就可以做个表演，因为我哋今次嘅活动咧就会招募唔同嘅家庭嘅，你哋有任何嘅亲戚关系都可以咧就参加呢次嘅比赛，即系好似阿公带住个孙又得啦，阿表姐带住阿表妹又得啦，阿姨妈带住阿姑姐加埋。阿叔同埋阿伯同埋阿表姑奶奶嗰啲咧，一齐嚟做个表演，咁我哋就买啦。 系啦，买咩啊？ 买佢哋咯，佢哋可以嚟表演，因为咧， 你买马， 买我哋就买佢哋，买佢哋嘅才能。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我哋希望咧，大家咧可以透过电话1872388，我晏啲啦，我哋晏啲12点咧就开放嘅电话热线啦。咁啊，跟住咧就希望大家可以咧透过电话嚟登记报名，或者你同平时咧同边个表演开嘅，任何嘢都得嘅，譬如两表姊妹咁去芭蕾舞表演嘅，咁都得嘅，你都可以欢迎。大家嚟登记啦， 系啦，咁当然啦。如果今日咧12点之后咧，我哋听你电话嘅话咧，我哋要测试下你嘅，即系譬如，如果你个朗诵系好犀利嘅， 好似我哋头先咁样， 系啦，可以通过 明月，系啦， 可以通过个电话咧，俾我哋啊两位啊，即系监察一下，睇下考察下你哋咧， 睇你系咪真系有表演啊？ 系啦，咁譬如你系两个想准备表演唱歌嘅，我哋一样咧会听你电话，即系 scan 下你， 系 咪 work 嘅？ 睇你个胆系咪够？大 系啦， 透过电话都够胆表演。 一家人咧谂住咧，到时表演嘅时候咧，做个六国大风尚。咁你喺个电话度尝试下嗌交有几劲啊？同我哋两位试下嗌交啊！我派下钱出嚟。 佬加个新宝赢晒 啊！系啊，所以咧嗰啲所有唔同嘅表演都得噶，即系魔术啊、杂技啊、朗诵啊、跆拳道啊，咩都得嘅、啊。如果有啲咧，譬如你系魔术，讲唔、即系表演唔到啊，通过个电话话俾我哋知你有几犀利， 讲出嚟都吸引嘅话， 系啦、啊，咁、啊、我哋就可能咧就会招募你喺5月30号嘅时候咧，上到我哋个大舞台度啊，同我哋三位嘅主持啦一齐咧，你有呢个表演嘅。 系啦、啊，咁你话5月30号咁巧咧，有几多日子？星期二嚟噶噃， 因为嗰日系红日嚟噶嘛。 系啊，今日端午节系啦，所以咧应该大家都放假嘅。咁啊，5月30号下昼2:30，我哋会喺红磡致富都会咧7楼中庭嗰度咧有呢个叫做一家大细我撑你。咁啊，大家预留少时间，揾下你定揾定你亲戚。12点之后咧就可以打电话嚟登记下1872388，我一家大细我撑你呢个 show 啦。先一节新闻报道。 正轨带嚟转机，亦都希望5年之后可以派人参选总统。中大社会科学院全球研究课程助理讲师钟乐伟分析，年轻人期待今次大选变天，他们的选票变得更加重要，甚至带动社会气氛，同埋可以改变其他年龄层的投票取向。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华南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今日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76点，升咗99点，成交金额293.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0点，跌咗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64点，跌60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44.4升咗6毫，盈富基金24.75升1毫，汇控66.9升4毫，恒生 H 股100.6升7毫，吉利汽车10.54升咗2.8，中国移动84.15跌0.5，友邦保险54.2系跌咗4毫，建设银行6.23升7仙，银河娱乐39.85跌咗6.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4，英镑10.086，瑞士法郎7.866，澳元5.758，加元5.703。新西兰元5.377，欧元8.5436，每百日元对港元6.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696。日经平均指数报19795点，升349点。港金报11450蚊，跌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30.21美元，卖出12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呢一段咧就挤塞。重复一次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呢一段路咧就挤塞，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啦。跟进翻咧，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钻石山港铁站咧，中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都仲系有少少龙尾噶，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咧龙尾仔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仔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去渡船街果栏。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仔国际金融中心。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九龙，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龙尾仔康健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三号干线三号码头去尖沙咀、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最后就系东涌东汇城去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母亲节，二千靓歌再重聚，感谢妈妈音乐会。 5月9号晚上7:30，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温馨举行。 Albert O 欧瑞强， 联同靓妈黄淑仪， 型巴吴代容， 乖仔李志刚， 靓声 Winsy， 用靓歌为爱你嘅人送上至诚嘅感谢。香港电台第二台， 请天下嘅母亲准我哋当晚说声真的爱你。 逢凶快活人， 哇！阿妈唱得 OK， 佢创意无限，勇气可嘉。 阿妈，不如你去参加比赛啊！ 唔系净我啊，全家一齐去报名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一家大细我撑你。 如果你都想参加，敬请留意《风骚快活人》玩玩星期天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 欢迎姨妈姑姐、表哥表弟、表姐表妹合府统请。 风骚快活人好听。 我是一个表哥，我不是要加名啊，我不想娶我表妹啊。 我是一个表妹，我不是叫远君啊，但是我真的很想嫁给我表哥啊。 我是一个阿公，都不明白后生怎么想的，自由恋爱啊嘛。 是不是很烦恼呢？风骚快活人帮到你。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风骚爱家人， 到时还有专家教你同家人相处之道添。 记住留意风骚快活人， 加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翻嚟玩 玩翻星期天，你琴日玩翻星期天玩完噶啦，你唔好再谂住玩啦，放完假噶啦，田 啊，复咗份 醒啊！ 直播室有葵花田啦，有黄耀祖啦，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啊。曾志豪咧因为病咗发烧，所以咧今日请假一天嘅。 系啊，但系我觉得咧，我嚟紧有一份工啊，本身就想介绍俾豪仔嘅，但 系 见佢今日病啦。同埋，我覺得佢自己咧冇乜嗰啲叫乜嘢啊，控制力啊，佢控制得自己唔係幾好嘅。 你憑咩覺得佢冇乜控制力咧？ 我講完， 佢交個手咩啊？黃耀祖， 我冇事，我同佢淨做個節目啫，啊，我哋要食個飯啫，係啦。 咁你覺得點解佢控制唔到自己咧？ 但我覺得咧，就算嗱，我講咗以下呢一間公司佢請人嘅條件啦。即係一啲係福利嚟嘅，我覺得阿田你應該都控制唔到啊！我係個老細都唔會請你哋兩個。 即係你先控制唔到我哋去見工。 福利太好啦，你會亂嚟㗎，我覺得會。 呢個世界冇即係嗰啲叫做咩啊？ 好嘅老細 係 唔係啊？我哋咪有一個咯，你咁講。 我冇話我哋老細唔好啊，硬係人哋嗰啲唔好啫嘛。自己老細非常之好㗎， 咁又啱喎。即係通常咧，你永遠同朋友傾開偈咧，佢哋 好 少咧賺，即係鬥衰喎。你嗰個衰，我個仲衰啊！ 就係啦，我啲等佢人哋講噶。 冇一个系好嘅，系咪？但如果我讲紧咧喺香港，有呢间嘅广告公司，佢而家呢一啲咧已经嘅福利系有喺度噶啦，佢再加多一样仲劲嘅，我觉得。我逐样逐样讲啊吓。 佢原本有嗰啲系咪已经好正 啊？我觉得正啊，譬如员工你每年嘅生日有生日假两日。 哇哇！ 佢会唔会离谱过分啲咧？ 哇，咁喂，我未讲完，我讲紧第一点啫，你咁快就离谱到过分啦？ 唔系啊，唔系因为有生日假已经系好正噶啦嘛， 两日 要两日，即系惊你咧，即系庆祝嗰晚咧开心得滞咧，仲要意犹未尽咧，要系第日咧休息一下先。 几体贴啊？点解你会用过分呢个字先？ 即系我先话一日已经好多啦，仲要俾两日系咪过分啦？ 唔过分咯，我想有呢两日啦。第二。佢就话咧，所有嘅员工，不论你哋系买书啦、睇戏啦、OT 食饭，全部系公司俾晒钱，阿公照住，不设上限。 咁边个碌卡啊？ 即系你俾咗，你可以 claim 翻钱咯。 哦，点解噶？ 系啊，即系因为佢系广告公司，咁佢就觉得咧，即系好多时候咧，我哋系需要创作嘅， 系啊， 需要好多 input 嘅。咁啊，你买书啊、睇书啊、睇戏啊，咁同埋你 OT 食饭啊，做紧公司嘢啊，咁咪老细俾钱咯。 其实我哋呢份工作都系24小时周围留意身边事物，我哋都应该系咪可以 claim 翻呢啲？ 我觉得系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好攰啊呢份工。 唔可以咁讲，我要欣赏自己份工。 唔系你欣赏嘅，但都真系好攰啊！我都开心咁样。 我话俾你，我真系去玩啫。虽然我都有留意住身边，即系我去玩嗰时咧， 发生啲咩事，见到啲乜嘢嘢。 真系见到啲咩，我就影低佢，跟住留低夜晚喺度写我因为我惊我唔记得嘛，去咁多日。跟住我真系逐日写啊，今日发生咩事，有啲咩特别可以翻嚟同大家分享。我都系做紧嘢噶噃。 系啊，但系我哋公司 可以 claim 翻。 冇呢、這个，但系佢呢间广告公司仲有其他嘅津贴嘅，就系、是、有3000蚊嘅演唱会津贴。即系你哋要去睇 concert， 如果啊你唔使揿个 F5 个掣，你买到演唱会飞嘅话咧，公司系有3000蚊嘅津贴，可以俾大家咧去多啲嘅吸收唔同嘅灵感知识。 睇得两场 show 啫，咁两场好过冇啊！ 3000蚊而家飞好贵啊，早 啊咁你买平啲嘅咯，睇10场都得咁。如果你买到飞嘅话， 而家就冇300蚊噶，我想问 有嘅少啲啦， 唔系最低消费280啊？系咪仲系嗰 好少噶啦？都真系唔好理啦，即系总之佢有3000。 呢、 啊 這个唔吸引， 呢个唔吸引系咪？ 6000又好啦。 好，但系嚟紧嘅8月9月啦，佢哋就会有一个新嘅措施。其实公司咧唔算好多员工嘅啫，15位嘅啫。 哇，15个。 又可能咧，因为个人数唔系太多，所以佢哋就可以有咁高嘅福利啦吓。讲紧嘅咧就系佢哋可以全公司嘅员工会分批放1个月嘅有薪假。哇！我见到你个口啊，抹到上条眉嗰个位嗰度啊！ 系啊，我哋呢啲多劳多得噶嘛，你明唔明啊？ 系啊，我哋同埋其实我哋冇得放1个月假噶嘛，系咪先？首先 叫做啦， 关长有试过咯，系咪？但我谂即系开咗我哋业界嘅先河噶啦，其实 系啊系啊系啊，佢咧打烂咗嗰个坏规矩咧，唔系咁都要你都要有雄厚嘅家底，你先可以有咁嘅假期。 唔使惊啊，但系佢讲紧嘅系 有 薪假。1个月， 呢、這个有咩原因呢？仲要系8、9月系嗰啲叫做话旺季啊， 系8、9月开始，咁就大家即系分批去放咁样咯，就唔系一 hea 过，即系全公司停产，咩都唔做咁样嘅。 15个同事应该系即系有排，即系轮一年多啲 嘅 要。 哦，咁我佢又冇讲到点样轮啦，但我觉得佢如果平时都咁疏爽嘅话咧，理应都唔会即系啊嗱，佢放紧，唔好全间公司放啦。总之运作得到嘅话，个老细应该都会批噶啦。 我谂啦，唔好放闪啊，可能佢人工好低咧。 嗱， 豪俾你有咩问题啫？可能你得最基本。 咁如果我问你啦， 8000蚊人工， 人工低嘅话，你呢间公司你会唔会做啊？嗱，当然我哋唔系讲紧嘅，即系啲好刻薄嘅价钱，2000蚊要你做一世嗰啲咁样啦，一个正常嘅价钱。但个老细咁识得俾福利你，想留住人才，因为佢话 其中一个高知喎，佢呢个 系啊，因为佢话其实喺佢哋个行业度咧，其中一样嘢点解要咁多福利，系因为佢哋流失率好高啊， 系啊， 所以咧佢宁愿如果你一个有能力嘅人，同我哋合作愉快，系啦，即系你做得嘢啦，我宁愿用呢啲方法咧留住你，留住你难放手，养羊又喂狗咁样， 因为唔系礼拜五啊， 系嘛，少少啦， 系啦。喂，但系佢其实咧头呢4个咧已经系好吸引噶啦， 其实好吸引噶啦。 呢4个仲唔够留人才啊？咁啊，即系公司好难做噶。 唔系，咁佢系留到嘅，我估计。同埋，其实佢都想推广一样嘢啊，即系佢觉得咧，凡事咧，即系头先我除咗讲其中一样嘢，佢哋做创作嘅话咧，好需要有唔同嘅新嘅知识啦，新嘅灵感啦， 仲有。嗰啲叫课程。 培训 哦，培训佢冇讲啦，但系佢就觉得咧，即系你要有新嘅灵感。其实呢个就对于佢嚟讲系一个最好嘅培训啦，因为唔系系啦，培训唔系嗰种嘅培训， 系咯， 系呢一种嘅培训。即系譬如你放假，你放假嘅时候，你唔好讲呢啲嘢啊，老细系唔会俾你做呢样嘢噶，我都唔俾啊。 唔翻嚟节目咧，冇得角色扮演，你有我啦， 自己做晒所有嘅角色系咪？因为佢就系话咧，即系 培训啦，要 我真系一个月咁啊，忍你唔住啊，真系。因为咧，佢就话你放假嘅时候咧，真系可以做到你想做嘅嘢，睇到你想做嘅嘢，去你想去嘅地方，揾到你想见嘅朋友。 最紧要呢样嘢就系话，你唔使担心话，呢一个月咧我会冇人工啦，系咪？即系有啲工种可能真系手停啊嘛。咁你唔使，起码唔使担心，喂死啦！我放唔好放咁多假啦，去完旅行四日咧，好即刻翻工，因为我冇钱啦。 又或者咧， 冇咗呢个忧虑咯。 系啦，我放得太多假嘅话咧，咁可能我公司啲嘢都唔知点算啊，同事又秒你嘴咯， 系 咪？ 系啊，最怕呢啲啊。跟住咧，即系嗱，而家家家有求啦。咁每人一个月，咁你今次帮我做咗，下次咪到你帮翻我咯。 系啊， 咁即系起码冇压力嘅呢个假期。 因为咧呢位个老细佢仲讲嘅，就算你哋唔系香港 嘅 都话又唔听书。 系啊，咁香港咧，佢 香港人都系香港人。佢就话咧，有阵时其实反而觉得咧 ，O T 啊，个老细会咁睇啊，系阻塞住一啲咧创意嘅涌，即系个灵感啊，冇咗啊。 你而家夜晚有冇睇剧集啊？ 冇啦， 九点半嗰套。 但我礼拜六咧，我放假啊，我礼拜六我真系我选择。电话都唔复，我睇咗十一集电视剧啦。 哇，犀利！ 煲剧喺屋企，哇，成个世好似得翻我咁，我都唔知觉得几爽啊！ 你有冇投入埋嗰套剧？哇，夜晚而家九点半嗰套大 套剧杀人噶，我唔想投入得太紧要。 咁你点轻松啊？我想问呢个朋友。 哇，我睇紧电视剧嗱，呢啲就对于我嚟讲就系灵感嘅来源啦，因为我放紧假啊嘛，有灵感啊，咁我可能第日我做唔同嘅角色嘅时候咧，又可以咧， 又系， 即系翻嚟节目都多啲嘢讲啦，放咗假。 咁你咪又系，即系翻紧工咯。叫做嗬，即系变相， 但系起码系一个我享受，我心态觉得舒服嘅。呢个老细都系咁谂咯。 夜晚咧，而家大台嗰个九点半嗰个剧集咧，就系讲紧咧有一个咧，即系女强人， 系啊，孙圈， 孙圈系啦，一日都要开会，唔开会唔得嘅，唔开会就做唔到嘢嘅。咁啊，另一个佢嘅拍档咧，阿林文龙咧，就系话喂，开咁多会做咩啫？仲要而家喺 WhatsApp 已经搞掂晒啦，大家要出外放空，即系咧俾多啲自由嘅时间佢哋，跟住咧就喺度话你唔去出去望下呢个世界。但系点有咁多嘅 idea？ 即系点有咁多谂法？咪同呢个公司一样咁谂咯。 系啊，但系其实真系讲真，如果大家打工仔，真系有几多个老细会想，即系会够胆咁谂。 间公司成日冇人嘅，系啊，因为大家同事出咗去咧， 放下空， 系啊，望下咦？唔系，其实唔系放空嘅，老细，我出去咧吸收下，听人哋 有啲咩新嘅灵感咁样啊嘛。同埋咧，记者朋友都问咗一点都几有趣嘅，佢就话：哇，你对于你啲下属咧，都真系几信任，即系你谂下。买书睇戏 OT 食饭嗰啲钱不设上限，全部老咁公司俾老细俾晒钱。 其实系啦，因为可能你同屋企。同屋企人食饭佢都 cam， 我觉得做得佢员工冇咁冇人性嘅， 就系咁啦，即系个老细就话，佢话两个字就系呢两个字， 真系啊， 信任， 好紧要。 佢话所有嘢都基于信任，如果有信任嘅话咧，我啲员工咧又会打工打得开心啲啦。其实得着嗰个咪佢自己同埋佢间公司。 虽然咧我唔系做老板，但系好多好耐之前咧听啲一啲即系啲达人讲啦，佢就话啦。一个做一个好嘅老板，最紧要就咩啊？你个员工啊嘛，你员工你对佢唔好，佢点样同你卖力？唔同你卖力，你间公司点会好咧？ 系啊， 所以其实系一个即系一个好好嘅循环嚟嘅。老细对员工好，员工啊自然会为公司卖力，自然会呃氹氹，唔会喺度话哇，我每日嘴翻工啊，我每日都可能 又要翻工。譬如好似我今朝搭地铁翻嚟嗰阵时咧，礼拜一啫嘛，喺嗰个列车唔多人嘅。同我坐对面嗰排咧，六个位里面坐咗两个人，但系嗰两个人都系瞓紧觉嘅， 都系攰到死 嘅。即系礼拜一啫，但系咁样，所以呢个老细咧就提倡啊，即系成日都会讲噶啦，点样 work life 有个 balance， 有一个喺工作同埋生活上面有个平衡，咁样嘅话咧，先至系可以做到最好嘅作品咯。 好正啊！ 一个月啊， 有 薪 假期啊，3000蚊演唱会飞啊！ 我哋试下同老细讲啦，而家好唔好啊？一个月有薪假得唔得啊，老细？我哋吸收多啲灵感，节目会更加好啊！ 凌晨2点半，你还在我身旁，关上。电话，我不想和谁再多说话，爱着你的我 认真听你说的每句话。凌晨两点半，你不在我身旁，讨厌自己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看着明天告诉我你不会紧张，跟着我海角和天涯。我说我想要找个避风，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你的宽容还有我温柔的包容，没有泪的夜晚是天 有一首歌叫做《宽容》。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承接你呢个假期， 系 即系唔系 你嘅有薪假期啊？ 吓，福利 好嘅福利， 系啦系啦，嚟紧咩节啊？ 嚟紧啊，端午节系咪爬龙舟？ 端午节就5月30号啊，我哋个 show 啦，一家大细我撑你啊，大家可以打埋嚟1877288啦。 系 嚟紧咩节啊？ 母亲节啊，对唔住，我唔记得咗妈妈。喂，我 book 晒位噶啦，我做晒嘢噶啦。 你又兜啊？头先问你而家嚟紧咩节，你话端午节。 妈妈 ，I love you 我冇兜，系真心嘅。 你曳猪啊，真系啊！ 唔系，我唔重视节日噶嘛，一唔记得一定系讲呢啲。 Every day is Mother's Day 哦。 梗系啦。 嗱，而家有一间公司，佢就话啦，承接你呢、這个呢、這个叫做福利，咁咧就话。嚟紧，如果你哋系妈妈嘅话，欢迎呢位咁多位妈妈嚟我哋嘅部门主管嗰度去登记，你系妈妈。 系， 跟住我哋会公司俾一日有薪假期你啊！ 我唔明、啊， 即系除咗母亲节嗰日星期日嚟噶嘛，咁即系你已经唔使翻工啦，即系讲紧写字楼工啦。 佢系写字楼工嚟嘅呢份工 系。呢间公司佢就话母亲节，即系话希望咧都奖励下妈妈、哦，因为妈妈咧哇翻工咁辛苦，翻屋企又要咧买餸煮饭凑细蚊仔，咁咧就希望咧即系话我哋奖励下。在職嘅媽媽，咁佢呢間公司喺台灣嘅，咁佢就話咧，如果即係佢直情出通告啊，佢話咧喺大家啦，今日5月8號啊，喺5月12號之前落班之前咧，就麻煩咁多位媽媽係媽媽身份啊，去你個部門主管嗰度咧就登記，你話我係媽媽嚟㗎，我想請一日假，即係可以即係申請呢日假。 好似好窩心咁，但我估下一步咧，所有爸爸就去投訴㗎咯喎，咁爸爸節咧為6月嗰陣時就到我哋話大曬㗎咯喎。系咪有呢个咩性别歧视啊？唔公平啊！ 嗱，佢呢间公司又真系啊！咁啊，记者访问呢间公司就话：，咁爸爸父亲节嘅时候有冇父亲节假期啊？跟住呢间公司话：，咁就要睇下呢个爸爸嘅表现得好唔好，喺公司表现得好唔好咯。咁，因为咧佢觉得， 但妈妈就唔使表现得好嘅，都有假期。喂，咁样又好似有啲过分、啊。 其实好多时候都歌颂妈妈多啲，因为妈妈咧，你谂下佢仲要翻工，咁翻去咧仲要凑细路仔。 其实阿爸而家如果你试下翻屋企唔帮手凑细路仔啊，个妈妈会将个爸爸撕开两截嘅，应该系会。 都系。咁啊，嗱呢间公司咧，佢话咧，所有妈妈去登记之外咧，咁佢就话啦，要即系唔系你话妈妈啊妈妈啊嘛，系咪？跟住咧，佢就要你出示一啲证明文件，即系证明你系一个妈妈咁。可能佢间公司好大啊， 或者即系出世纸咯。 佢话系啦，出世 小朋友嘅出世纸未有登记到边个个名字。 其实好简单噶，一张亲子相佢已经得啦、 哦。 即系你揽住个细路咧，即系可能间公司大，唔知咁多个部门，咁多个同事系咪噶嘛？咁你俾张出示一亲子照，咁跟住咧就可以登记啦。同埋呢一日咧，请呢个假期咧，佢话希望。呢、这个家长咧，即系呢个妈妈咧，系尽量都系陪你嘅细蚊仔一齐亲子活动日嘅。 哦，即系佢都系鼓励嘅。妈妈咧，就算你放假嘅时候咧，你都可以多咗一日啊嘛。 系啦， 母亲节嗰日咪自己玩得开心咯。 系啦。 另外呢日我公司俾你嘅，咁样你咧就可以咧同你个小朋友一齐过开开心心嘅一日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而家黄思涵报嘅新闻，位于观塘工厦嘅音乐表演场地 Hidden Agenda， 寻晚有入境处嘅职员到场执法时，报称受伤，警方到场协助，拘捕30名场地负责人，同埋最少。拘捕30岁嘅场地负责人同埋最少2名职员，协助佢哋分别涉嫌阻碍公职人员执行职务以及普通袭击。Hidden Agenda 喺社交网站话，寻晚外国乐队到场演出，有入境处嘅人员放蛇，指场地嘅负责人涉嫌聘请黑工，事件中7人被捕。20岁兼职教跳舞嘅公开大学学生，涉嫌去年8月喺舞蹈课上要求6岁嘅女童触摸佢下体，被控一项向16岁以下儿童做出猥亵行为罪名。较早时佢否认控罪，今日喺九龙城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不成立。裁判官在裁决时说，被告曾经说上课期间会避免接触小朋友，但又承认曾经摸学生的头，质疑被告讲法矛盾，一派胡言和不诚实。 由于事主作供时未能够清楚肯定被触摸的是哪一个部位，审讯过程亦都未能够知道事发时候的真实情况，最终裁定被告的罪名不成立。明爱医院护士学校计划在课程加入角色扮演的内容，要求学护扮学生着上病，要求学护扮病人着上病人的衣服，希望令到护士更加了解病人的心情和需要，日后亦都会加强同病人沟通。明爱医院护士学校课程统筹张可云话，现时的年轻人多用手机，面对面沟通比较少，所以希望透过扮病人让学护亲身体验和感受病人的心情。国家发改委将会在年底就包括港澳的大湾区发展落实规划，有国家发改委研究员说，粤港澳大湾区的功能是协助国家向中高端经济转型，发展自身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如果香港只是管限制其他城市的发展，只是会两败俱伤。有商会认为香港不应该以阴谋论看待大湾区发展，而代表资讯科技界的议员说，大湾区如果要发挥作用，应该协助科技企业进入部分仍然封闭的内地市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48点，升72点，成交金额33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4点，跌咗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39点，跌咗85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44.2升4毫，盈富基金24.7升5仙，汇控66.95升4.5，恒生 H 股100.6是升了7毫，吉利汽车10.52升2.6，中国移动84.15跌0.5，友邦保险54.25跌3.5，建设银行6.21升5仙，银河娱乐39.95跌咗5.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4，日元112.71，瑞士法郎0.99，澳元0.74，加元1.365，新西兰元0.692，人民币6.904，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097，日经平均指数报19,815点，升369点。港金报11,440蚊，跌1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30.66美元，卖出1,23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暂时正常，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去。

讲全名嘅一定要。 乜嘢小学系咁噶嘛？中学都系咁嘅。中学讲英文名嘅，系啦。跟住喂，做咩啊？你啊，唔好发梦啊！因为咧，我好多时咧都系坐呢个窗边啊。 嗯。 即系咁，你 哇最靓嘅位去发梦。 最靓位系。 但如果你咧即系发梦发得多上堂嘅话咧，就算你坐喺咧我叫做飞机位嘅，即系坐喺先生台前面嗰个位，我都坐唔少嘅，都唔系乖嗰啲啊嘛。 唔系乖嗰啲，你做咩 抹杀嗰啲啊嘛？ 你做咩抹杀咗你另一方面嘅咧？系咪？系咯，咁我哋都跟翻个高度嚟坐噶嘛，系咪？ 咁唔系， 我通常都系坐尾尾嗰个位嘅。 咩？你属于高咩？咁 我梗系高咯。 你属于曳啊？啲老师想将你放逐咗唔理嗰啲啊？ 系啦，通常老师系跟高度嚟排嘅，费事最高嗰个坐前面遮住后面嗰啲啊嘛， 系 咪？ 但系嗰阵时咧，我已经训练到咧，就算我望住老师，扮到好似听书咁，但其实我系冇听过佢讲任何字嘅。 有边个系嘅？ 嗱，我嘅童年就 系 咁样噶 啦。我都系嘅，我中意成日要求坐窗边嘅。咁啊，即系搞到我啲仔女都中意坐窗边。我成日都话，咦，因为家长日咧，佢会行，可以即系巡视一下啲课室。我点解阿仔要坐喺侧边？我每日坐侧边，即系讲窗口位咧。跟住话坐侧边好啊，可以望下街啊， 可以发下梦啊嘛，系咪先？通常咧，我哋成日话咧，你发牛痘啦，你发梦啦，唔知你做啲咩咧，系负面噶嘛，系永远都系唔好噶嘛。 呆嗰时候，因为你冇无表情噶嘛。 系啦，呆嗰阵时候我哋做。 呆嗰时候，咁你即系又唔系笑紧，咁即系唔开心啦。即系唔笑就等于唔开心噶嘛。 系。 系啦，啲人系咁噶嘛，系咪？ 同埋你发梦嘅话咧，咪即系你唔专心做嘢咯，系咪？ 就算你谂嘢嗰个样啊。 系咯， 系啦， 谂嘢嗰个样咯，冇错啊， 系啦， 大家都会有唔同嘅思考嘅方程式喺度。 咁就会呆啊嘛，譬如好似曾志豪咁咧，佢一谂嘢嘅时候咧，佢擘大口咯。 系啊，我都有少少噶，其实。 你又系咁。 系啊，你睇而家。 跟住我话：喂，你可唔可以合下你个口啊？你冇鳄鱼咁啊？啲鳄鱼咧，你有冇去过泰国啲鳄鱼潭咧？佢成日擘大口，佢唔攰个个口。 唔攰，因为有阵时人哋擘大个口要摆个头入去噶嘛，咁嗰啲梗系危险啦，系咪先？ 系系。 但我哋讲紧咧发牛痘啦、发梦啦，或者我哋话呆咗咁样，通常咧都俾人哋话唔好噶嘛。 系负面嘅比较多。 但系今日咧喺我哋疯狂大改变里面咧， 竟然有疯狂大改变。 原来啊，你真系。放空啊，发呆啊，喺韩国嚟讲有一个比赛咧，仲进行咗添。 1969年，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我的一小步，人类一大步，你都可以做太空人，改变自己，由呢一步开始。风骚快活人，疯狂大改变，在梦的一方展开神秘探索， 正啊！ 正啊， 系 嘛？讲紧嘅咧就喺韩国啊，原来咧喺2014年开始咧，佢哋已经举办咗一个叫做发呆比赛。 系2014年啊， 系啦，讲紧今年有几多人参加咧？犀利噶吓， 系 4000人参加吓。 哇，咪先参加嗰个标准咧，系咪系人都已经参加得啦？ 冇错， 冇任何嘅要求嘅， 年龄限制系冇嘅，你系小朋友可以参加，你一个工作嘅人你可以参加，你已经去到长者嘅年龄一样都可以参加呢一个发呆比赛。 系啦，今年第三年啦，系咪？ 系啊，第三年啦，有成4000人参加嗱，佢有讲到嘅，个比赛嚟噶嘛，咁我哋讲下个规则系点先啦。 系啊，系一个比赛嚟。 系啊，90分钟。 90分钟， 你需要喺呢90分钟里面，所有嘅参赛者咧系要完全放空，先至可以成为最后嘅优胜者。 咪先，咁嗰个定义系啲乜嘢咧？嗱，90分钟讲紧就系个几钟头， 个半钟啊， 喐唔喐得噶？我想问， 喐唔喐得咧？应该就嗱，佢又冇讲到喐唔喐得。 你当我系一个参赛者，咁样我好多嘢问嘅，唔好意思啊。 同埋我咁啊，话俾你知，首先你应该第一格你就被踢走噶啦，应该系。 系啊，喂，我你话系人都欢迎参加嘅，得嘅。 但你我话如果你要赢嘅话， 我要赢，我赢唔到啫。 第一样嘢系唔准笑。 吓？ 你要放空啊嘛！你谂嘢谂到太开心，你笑咗系唔得嘅， 咁即系 唔准笑。 系喎系喎，你谂到嘢嘅时候，咪即系话你放空，即系叫唔谂嘢啦。 系啦， 咁唔谂嘢就点会笑咧？ 系咯， 系啊， 唔可以笑咯。 又啱喎， 第二样嘢，你应该又系被大大力踢走嘅。 我肥， 唔系唔系，肥冇问题，身形冇关系，但系你唔准瞓觉。 吓！ 嗱喺呢90分钟，你系要即系你要放空，但系你唔可以瞓着咯。你瞓着咁啊，好个个都可以参加啦。 咁好难。 难嘅，嗱你冇嘢做，呆坐坐咁样，东张西望得唔得？我想问。 哦，咁望嚟望去系可以嘅，你放空啊嘛，你可以望嚟望去，但你系唔可以笑，唔可以瞓，而且 好容易瞓着嘅，我想话。 你所以咪话你唔得咯，你赢唔到噶，田呢、這个比赛。 你试过一啲好静嘅环境嘅未？ 系有， 系啦，好静嘅环境咧，好自然咧，你唔谂，就算你唔谂嘢咧，你都可以可中下中下都放蚊咧，跟住钓鱼噶咯。 我有试过咧，嗰阵时读书咧，我上过一啲课程咧，课堂啦，系讲打坐嘅，即系 meditation、 啊。 你真系咧跪喺地下度， 翘脚定跪噶？你 跪咯，即系两只脚，好似日本人佢哋咁样坐。 避、啊、 避啊！但系咧，你真系要 点样静法咧？吓、 啊，唔系佢就要我就要学识个人点样可以静落嚟啊！ 咪想坐都坐脚臂咧，点样静佢先？ 唔系，所以咪话你要踢走咯？你明唔明白啊？ 即系我连脚臂你都唔理佢啦， 唔理佢，你真系打坐，你放空，你眯埋眼，个人系平静嘅，个心唔会系即刻就会谂，好嗱，我而家就要翻工啦，一点之后咧我就要去边，跟住两点我要做咩？ 系啦， 即系你咁样嘅话，佢真系要你个人咧放轻松，咁样咧就可以即系融入大自然咁样嘅感觉嘅。 有音乐听噶？ 少少如果我冇记错，好似有系啦，即系啲瑜伽个类型嘅音乐，喷啲味我就冇上堂就冇啦，但系就有呢啲嘅。 好啦，唔准笑， 唔准瞓，咁仲有嘅，咁佢咧就会话咧要睇下你究竟系咪一个放空嘅状态啊嘛，所以咧每15分钟咧就会有专人监察住咧，就系参赛者嘅心跳同埋脉搏。 哦，睇佢有冇起伏啊？ 冇错，即系如果你譬如哇哇砰砰声咁样嘅， 静落嚟谂下啲衰嘢先 咁。咁咪即系唔好静落嚟咯，静落嚟谂下啲衰嘢。如果要谂衰嘢嘅话，就唔好静落嚟啦，应该要嘈少少噶啦，系咪先？咁啊，即系如果你咧，即系哇谂嘢好多啊，各样嘢咧，就代表住你唔系一个放空嘅状态啊。咁就拜拜，你被踢走噶啦。佢系有呢个淘汰嘅。 嗰个波幅有几多啊？有冇讲咧？ 波幅有几多就冇讲到。 可能即系之前系15嘅，咁而家咧可能你行一行佢。 哇，十五嘅话即系死嘅喎。 或者佢 嚟 啫， 个心跳嘅话得翻15。 唔好执着得唔得？ 好。 咁佢行一行过，可能我惊咁样，突然间卜一声心跳，跟住你 check 到我跳咗。 呢一点就系下一格啦。你头先讲到，如果有人行过， 系啦， 咁你吓一吓， 系啦系啦， 卜一卜， 系啦系啦， 咁咪代表住你唔系放空紧咯，你望 即系你留意紧， 就你身边发生紧咩事？佢就话咧，原来系会咁噶，喺比赛嘅期间咧，会有唔同程度咧嘅骚扰你嘅情况系会出现嘅。 系啊， 系啦， 咁差噶？ 唔差，佢咁样先至考验啊嘛，唔系点会一个比赛啫？喂，讲真，如果唔系你坐喺度唔笑唔瞓90分钟，其实唔难啦、啊。但你要成为优胜者嘅话，就系、是、有人骚扰你，对你嚟讲好难啊嘛。我知道。 我谂到我哋下次个 mind 可以发下呢个发呆比赛，大家系咪都可以比赛下？ 我估 攞呢啲准则噶。 系啦，听到薯片嗰个声咧，阿田就走咗啦。系啦，跟住听到咧，阿豪仔有听到 B B 声嗌过，佢又走咗，咁我应该赢啦，系咪先？ 系，OK， 系啦，咁跟住仲有嘅，佢即系话有啲人咧会俾唔同程度嘅骚扰你嘅、嗯，包括有啲乜嘢咧？即系譬如耐唔时咧，会有啲着住奇装异服嘅朋友喺你面前度经过。咁如果你望啊，嗱，唔知个奇装异服咩定义啦，性唔性感咩定义啦， 心口平口嘛，点解？ 系啦系啦， 即系条链啊，讲紧。 梗系啦，抛下抛下咁啊，系咪先条链？真系撞到只牙添，系咪？嗱，嗰啲咧就睇下忍唔忍到你，令到你咧唔再系一个放空嘅状态。又或者佢就话咧，主持人即系可能我哋都有得捞翻一个角色嘅、 啊。 主持人咧会喺个场 二三四五六号咁样，佢可能要应佢咧已经输啦。 系啦，咁咧你咪佢唔单止就会嗌你个号码，即系佢就会读出咧唔同参赛者究竟佢哋参赛嘅原因系啲乜嘢。 喂，我觉得呢个好贱噶，即 系 唔 系 唔系唔系 都系噶，即系引诱你噶，真系。 因为咧，你可能会听到。我要早参加原因系因为我咧好耐冇食饭啦，我咪即系好可能好无聊， 系啊，可以好无聊噶。 但系如果你听咗入去脑嘅时候，你真系会笑噶嘛？ 系啦，即系你讲自己嘅嘢，可能你个自己嘅原因，你未必想同人哋分享噶嘛？ 你可能好低能嘅咁样，跟住哎呀死啦！你讲咩啫？我又惊噶咯， 系啊， 咁心真系卜卜跳，咁佢又计我噶咯。 冇错啦，又或者佢讲紧咧，明明我自己嗰个原因我听惯啦，冇嘢，我继续放空。 但 系 点样听人 听紧陈宝玲嗰个，陈宝玲嗰个，哇，你咁样嚟系啦，你。 笑咗嘅话咧，或者佢就会喺嗰个时候咧就 check 你嗰个心跳啦、脉搏啦，睇下你究竟有冇叭叭叭叭叭叭发发下咁样嘅。 但系几千人嚟讲咧，佢都几有难度去即系逐个去检测噶 嗬。哦，都会啊，所以咧，我估呢个比赛咧可能都几有规模噶。你谂下，要准备俾四千人参加，个场地都应该唔细啦，系咪先？ 诶，场地紧要啦，系嗰个人手咧，真系要夹住嗰啲人咧。你喂，你真系冇风吹草动，你喐喐喺度成啊！ 其实几搞笑嘅，你谂下，我见到咧，佢参加嗰个比赛嘅场地咧，系一个大草地咁样嚟嘅。你见到咧好多人咧，即系你谂下，如果个画面四千人全部都擘大个口喺度天然呆，咁你嗰件事其实几好笑嘅，其实系咪先？ 唔系啊，嗱，佢草地都奇一绝噶啦。你谂下，喺草地有蚊子啊，有蛇虫， 嗱呢啲都唔可以俾佢影响到。俾蚁咬啊！ 真 系， 我 真 系俾蚁咬，哇！俾蚊嚼都唔得，我叫蚊。 完全都唔可以被影响到啊！ 衰、哎，咁样好难赢咯、 啊。好难啊！嗱，佢就冇讲到咧边一个赢嘅，但佢就有讲到点解咧要举行呢个比赛、 哎。好好好， 佢话咧其实而家啲都市人咧真系每一刻啊，即系个脑啊都不停喺度转动紧，喺度谂紧嘢啦。就算要休息，明明啊冇好多嘢做嘅，即 系 好似我哋而家去搭地铁啊、搭巴士嗰阵时咁，部手机就攞咗出嚟啦，系咪先？死都笃笃笃。笃笃咁样，佢希望咧呢个比赛咧就令到都市人啊，可以令到你个脑袋都可以休息下，可以放空下，等你个身体啦同埋身心咧都可以静落嚟，就好似打坐一样。 哦、其实真系难做嘅，即系譬如好似你有时静下来咧，你静下来你觉得。喂，好似好嘥时间，我尝试过噶、即系譬如咧，我呢几日咧，其实我翻嚟噶啦， 系 我冇翻工嘅。 其实我听头先听完你讲，我都好开心，我替你开心 啊！我都觉得好开心嘅，即系原来咧，即系我过往嘅日子咧，去完旅行咧，我试过咧朝早落机，跟住即刻翻工， 系即系去日本嗰啲咧，应该系早机翻到嚟香港啦，系咪？ 即刻翻工咁啊，放咗工之后再算啦，先再去回复翻。咁你根本个人咧系享受唔到个假期咧，即系你因为通常都会。有回气嗰下噶嘛，我冇噶咁多年都，咁啊跟住咧，整整下喺旧年咧都试过咧，去到星期五、星期六我唔使翻工啊嘛，咁、起码有星期六个假期咧，咁起码整理下任何嘢都好啦。 其实都冇得真系话放假噶啦，你去完几日旅行，你一家四口咁样、洗衫啊，又要叫阿女啊，你做咗功课未啊，读咗书未啊？ 其实 都系冇得唞。 咁呢几日咧，我其实星期二翻落嚟噶，咁跟住呢几日啦，自己喺屋企咧，咁啊瞓到。即系瞓到自然醒咧，哇！即系嗰个 好替你开心啊，真系，即系好似我话我星期六啫嘛，我难得有一日假期咧，我一早就预咗星期六，我成日 乜都唔做， 乜都唔做， 电话唔开唔听，乜都唔成。 系啦，唔系我有出过街嘅，即系唔系完全放空嘅。 出街食饭可能都要啦。 系啦，唔系我要买嘢，我足之买咗床褥啦。 哦，系啊， 一阵再讲啦。 我真系恭喜你啊，有恭喜我，都系一件幸福嘅事。 系幸福嘅事，但系咧，起码我行街去，我要出街去买嘢。其实咧，我就唔系有一个我好需要买嘅嘢。平时嗱，我首先要去超级市场，跟住要去姨妈家私啊，即 系 各样嘢，你有一个行程表噶啦嘛， 系 咪先？但系礼拜六我系冇嘅，反而。我去到嗰个铺头，冇谂住喺嗰日要买床褥噶，见到瞓咗 OK， 一分钟决定买。但系嗰件事咧，你喺 后悔啊，不过 你系诅咒嚟噶，万几蚊啊，桂花田都唔知几心痛啊！ 你之前二万几蚊嗰张都后悔啦， 嗰张都好灰啊，真系，但好灰都瞓咗五年啦，咁而家真系顶唔顺啦，真系要换一张啦咁样。咁但系咧，嗰种感觉就系我冇一个时间表喺度，逼住自己咧，我一定要我 tick 咗，我做咗呢一样嘢啦，跟住下一样嘢。好急，我就要去做第二样嘢，冇晒嗰啲时间表咧，个人轻松好多 嘅 真系。 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呢啲咁嘅时间咧？我即系我呢几日就系、其实我都有啲少啲时间，即系我会望下啊，今日有啲咩做，譬如去银行，我话可能要入数，即系过数，翻嚟可能要交啲钱、 多谢你提我啊！嗱，而家即系嗱，今日就开工嘅踎啦吓，一阵间完咗我要去银行， 就要做银行啦，系啦，我都要去噶啦咁。即系我会睇下啦，但系其他时间咧都系哦，如果去咯，啲细蚊仔放学，因为佢哋有多。嘢搞咧，咁啊放咗学，咁我其实好长时间咧，一个人啊都几即系几自由自在啊， 都会 系啊， 有自己嘅空间 啊， 因为咧连内地嘅卫生部门咧都鼓励民众，其实每日如果你真系可以发呆五分钟嘅话咧，原来可以咧帮你增强一个集中力啦， 系 记忆力。创造力仲可以活跃翻你个脑细胞啊，仲冇咁容易有焦虑添。 有啲公司咧，讲紧可能日本定大陆啊，我记得睇过一啲新闻咧，佢就话咧，希望都鼓励员工咧，真系每一日咧下昼咧，一系瞓个晏觉，一系又发呆，唔知五至十分钟定十五分钟到咯左右。 我哋而家开始发呆咯，好唔好？又有啲 难啊，系咪工作紧嘅时候。 咪就 系 咯，我个 time period 要推噶，我新闻报道要望住咗，我放空唔到噶。即系但系咧，佢话呢个放空咧系真系俾自己一个休息啊。 系 心肝脾肺肾脑袋都系休息。你记住，即系蚊飞过你都唔好理佢， 系 有句嚼你，有句钉你，系啦系啦。 有一个字咧，我唔知大家听唔听得多，我哋叫快差。即係好似叉電咁樣咧，快速叉電，好多明星咧或者做電視嗰啲咧，你咪見佢咧，哇！一日開二十個鐘頭工嘅， 點解都用光換發啊？ 係啦，佢哋中間咧就會偷時間，可能只係面一面五分鐘、十分鐘。我知道咧，劉德華係用呢個方法嘅， 我都 一定要咁樣叉叉。 我都係同華仔一樣， 係同一個界別啊嘛。 小休勝大睡。 哇！ 記住 有金句添啊！ 小休勝大睡。 如果咧，就算大家差唔到啊，參加唔到啊，韓國嘅呢一個比賽要等一年啊嘛。提下大家，今年十月啊，台灣啊會有佢哋第一届嘅法外比赛， 系咩？几时人到香港啊？我都想去参加。 但唔知道台湾嗰个咧容唔容许咧外国人去参加？希望香港都有一个啊！ Okay. 大家可以真系放空一下、轻松下嘛。 唔系偷懒噶，系俾你休息啊！大家每日都呆一阵间，咁跟住放空自己休息下啦。 二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4点，跌咗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39点，跌85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44.4升6毫。盈富基金24.7升咗5仙，汇控67.5升5.5毫，恒生 H 股100.5升6毫，吉利汽车10.46升咗2毫，中国移动84.15跌毫半， 友邦保险54.25跌3.5，建设银行6.21升5仙，银河娱乐40.1跌咗4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4，英镑10.087，瑞士法郎7.867，澳元5.759，加元5.702。新西兰元5.384，欧元8.5414，每百日元对港元6.90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697。日经平均指数报19,869点，升423点。港金报11,440元，跌1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30.01美元，卖出1,23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则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排到近卫理道。在路面方面，港岛区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在国际金融中心，而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仍然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近康健路。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受到水务急收影响，青山公路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住德士古道一段的快线仍然都是需要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去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三号干线三号码头去尖沙咀、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Cause mom, you always were the perfect fan。 爱敏感时刻嘅思芬，细个读书嘅时候，晚晚翻屋企食饭，食成两三碗咁多，所以我根本就系我阿妈厨房里边嘅天字第一号 fans。不过喺电台做嘢之后，翻屋企食饭就少咗，但系阿妈就成日听我做节目，仲会得闲俾啲提议我添。多谢你啊，妈妈。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母亲节快乐。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可能香港人比較創意，可以融合了很多不同國家的音樂啊，或者動作的元素啊。 他們因為跳繩衝出國際，為港爭光。 一次世界賽就好像一個集會，我們可以見到很多不同國家的一些運動員去在這兩年有什麼新的花式啊，有什麼驚喜啊。 逢星期二下午1點到3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Alex 超 B， 香港有你 Made in Hong Kong。 欣賞我的香港。 小姐到了， 咁快到了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5个圈了，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啊，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甩甩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丰收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丰收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点钟之后翻嚟风骚快活人啦，今日27度气温，相对湿度78%。直播室有黄耀祖，有桂花田。 系啊，头先咧都同大家讲咗噶啦，一家大细我撑你嘅呢个家族表演比赛啊吓。而家大家咧就想报名嘅话吓，可以打呢个1872388啦，1872388啦。我哋要求嘅咧有啲乜嘢咧？即系譬如爸爸同埋个仔都可以嘅，不过如果咧加埋阿爷就仲好啦。 系啦， 三代同堂一齐表演咁就好啦。 即系我哋希望咧，我哋嘅家族咧系可以即系打十字或者米字形咁样去嘅， 系散播开去啦。总之就， 譬如咧系姨妈同埋个儿生女咁样两个表演， 系啦，表演嘅项目咧，我哋又可以有好多种嘅，即系你识嘅就得噶啦，即系你觉得你独独笑好劲嘅，咁你得咯。 讲笑话啊， 系啦 ，IQ 题啊， 讲是非就唔好啦，咁样系咪？ 咪如果你讲是非讲得好精彩，又唔觉得你系闹人嘅，又无妨喎。 系啦，你都要小心你嘅用字系啲乜嘢，你要唱歌啊，你要识跳舞啊，又或者一啲你一家人你哋独有嘅，我会话特技啦， 系 啊，当你系嗰啲咩叫做特异功能咁样嘅，即系你哋一家人有一啲你哋自己家族嘅传统，想同我哋表演一下，咁都可以。 系，即系因为我哋希望咧，即系透过即系一家大细我撑你，点样即系点样撑咧？就系话，佢其实我哋除咗兄弟姊妹、阿爸阿妈咁嘅嗰个关系，梗系嗰个叫核心价值啦， 系 咪？系咁咧，就希望咧，即系都要同啲阿表哥表姐啊、堂细佬妹啊、跟住阿姨妈姑姐啊、舅父舅公啊、阿婆阿叔阿婶啊嗰啲咧。 系啦，打成一片， 系啦，打成一片。 我好明啊，因为咧，我婆咧系生十个嘅， 系啦， 我爷同我阿嫲咧就生七个，所以咧我两边都系大家族长大嘅。 有冇即系两边嘅啲介绍下咁？ 我都有嘅，不过少咯。但系两边个家族本身已经好够大， 好够大啦。 所以咧一出嚟食饭咧，两围啊、三围咁样食饭咧，其实好热闹嘅。 最紧要就系认得佢系边位咯。 系，但系我都有一样嘢咧，即系嗱，我哋呢度冇写，但我觉得如果你哋甩牌好叻咧，即系我觉得咧真系可以试一试啊！喂，家人成家人一齐打牌而唔打交，其实都系一个学问嚟噶嘛。 又或者阿舅公咧，佢拉二胡嘅，而个细路咧。唔知你咩侄仔又好，儿生孙都好啦吓，我哋 吹啲打嘅， 即系佢又可以唱得下嘅咁样， 系 咪不妨试下表演下咯？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而家咧就等你哋打电话嚟同我哋报名啦吓。 系啊，咁啊，即系欢迎大家啦，即系喺个亲戚关系表上面咧，你有啲咩合作？其实佢而家，譬如你话哦，而家两个唔可以一齐啊，譬如另一个帮佢报住名都得噶。 系啊，讲解下话俾我哋知咯。 系啦，同我表姐咁样，表姐可能翻学唔得闲，咁可能今日假期咁样，可以打翻嚟，又或者你。家长都可以咧，即系帮你啲细蚊仔去报名咯。咁我睇下佢同将会同表兄弟表啊，边个都好啦，同 或者连埋个爸爸妈妈啊， 系啦，或者系 一家人， 你自己同个女，你自己同个仔咁都可以，无人欢迎，或者你同你阿爸，或者同你阿妈都得嘅。咁 记住啦，我哋活动嘅日期咧就系5月30日啊，下昼2:30喺红磡致富都会七楼嘅中庭啊。当日咧仲会有曾志豪、桂花田同埋黄耀祖喺度咧， 仲有啲嘉宾咧， 系啊，就同大家一齐。见面嘅，好简单嘅啫，希望透过呢个活动令到大家温馨到飞出宇宙啊！ 系啊 ，OK，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登记报名啦。 喂，我变咗朵花出嚟啊！有只兔仔经过，仲可以穿埋个火衣 都睇唔到啊！ 咁就嘥咗啦，佢真系表演得好睇噶。 算啦，不如你去表演魔术啦。 唔系就系我表演噶，我哋全家去报名。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一家大细我撑你。 如果你都想参加，敬请留意风骚快活人玩玩星期天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 欢迎姨妈姑姐、表哥表弟、表姊表妹合府统请。 我变，我变，我变变。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一家大細我撐你呢，就係話希望呢，即係透過我哋呢個節目啦，咁邀請下你屋企人啦。其實即係我講緊你揾膽就係一家幾口啦，咁其實一家幾口已經可以表演㗎啦。咁跟住如果得嘅話，你咪請埋姨媽姑姐一齊嚟表演。咁表演啲咩呢？其實唱歌啊、朗誦啊、打下拳、跳下舞啊。咁其實呢，譬如你玩下嗰個叫做樂器呢，其實都冇人歡迎㗎。即係我哋純粹希望呢，就係一個透過一個假期啦，咁希望大家可以一家人一齊玩下、聚下、笑下咁樣。 係啊，同埋我哋一齊笑下囉。我哋聽到呢有一啲嘅電話嘅報名嘅朋友啦，好震撼啊，咁都得。但其實嗰件事呢複雜又得 简单都得， 又系呢个真，喎 真系噶。 咁但我觉得好开心就嗰个电话就是、哇，一嚟咁大排就系、是、我哋都好期待啊，好期待。 所以咧电话咧都真系叭叭声咁样响啊，1872388，我哋会继续咧听你哋嘅电话。当然啦，我哋当日嘅活动咧，即系唔可以所有嘅家庭我哋都真系召集晒嘅， 系嘅系嘅， 系啦。所以我哋都会有即系同大家睇下咁边个系做得好或者有趣嘅。咁啊，所以大家即系要快啲打电话嚟啦。 多谢大家支持啦，吓 1872388，而家可以打俾我哋啦。 我而家明白点解曾志豪要咁样有呢、這个有呢个功能啊！ 系啊，五个字叫爆笑急转弯啊嘛，系咪先？嗱，呢 快活人 呢一单嘅新闻咧，阿田啊，我估咧你系真系要留心咁去听噶。 系点啊？ 我担心你，唔关你事。 哦，关我事就得啦。 系因为大家都知咧，你唔系属于最聪明嗰个啦， 系 咪？都系属于论尽嗰个。 论尽猪一个。 你属唔属于容易信人噶？ 我属于 你属于，咁你就更加需要睇呢一个啦。 你先讲都一阵子啦，系咪、 啊？ 我都容易信人噶，好容易讲好多嘢俾人听。 聪明嗰啲咪嗱，喺节目里面咧，其实我哋都讲好多啊，真系好多吓。 咩啊？ 唔同嘅骗案， 系啊， 啲人咧点样俾人哋呃啊？ 喂，真系我觉得好阴公猪啊！即系话咧，因为过往呢几年咧，即系我哋做节目咧，都不时都去讲下呢啲即系骗案啦。我哋都成日都扮咗坏分子啊，系咪？系啦，我哋都做过嗰啲咧，引诱人哋去买嘢啊，或者去呃你钱嗰啲人啦。咁、但系咧，都仲见到啲骗案咧，都不停咁有啊。所以阴公猪就系咧几廿万、几廿万冇晒，阴公你真系储翻嚟噶嘛。 系啊，嗱呢一个嘅朋友咧，佢咧就系住喺呢个内地嘅，就系、是、一个广西人，咁样咧佢就俾人呃。 嗯， 但俾人呃完之后咧，即系已经好惨噶啦，数目唔算最大，都5000多元噶吓。但俾人呃完之后咧，最惨佢而家仲要俾人哋笑，我觉得呢一个就真系好惨。 你又唔惨啊？ 我 系 有份笑嘅。 咁你有冇觉得抵你死咧？ 咁有冇觉得抵你死啫？我觉得 贪字一个贫咧。 佢又唔属于贪嘅，其实佢本身成件事嗰个套路咧，系好似我哋平时都喺节目会讲嘅骗案。类似嗰啲啦，即系总之咧，佢就呢位女士嚟嘅，就33岁，咁啊一家四口咧就净系靠住嗰位先生咧就出去养家啦，赚钱啦，自己咧就喺屋企度照顾小朋友嘅咁样。 嗰个女人俾人呃，咁即系话私己钱嚟噶啦，几阴公猪先储咗几千蚊。 哇，我谂唔知系咪私己钱啊，唔知系咪佢全家人储嘅钱添啊。咁总之咧就5000多元有一日，佢就收到一个电话，就话俾佢知，喂。你有电话费未交喎， 係 呀，要交电话费喎咁样。 我可唔可以做下嗰个女人㗎？ 哦，好啊，我试下你。唔难喎，呢个一啲都唔挑战啊，咁样。 你知道啲内容㗎嘛。啊，咪你先，哦，我个电话我平时我先生交㗎喎。 唔係喎，你有欠款喎。 唔係，我做自动准进㗎喎。 係啦，你就係有你就係有欠款囉。所以而家呢不如咁样啦，如果係咁样嘅话，我俾另外一个电话号码你。你打去呢个北京嘅公安局嗰度，咁样咧核实翻嗰个情况，咁可能会好啲嘅。 但我住喺沙头角，啊唔系，我住喺我住边度好咧？ 你广西人，你住喺重庆、 哦？我住喺重庆，点解 呢度重庆森林啊？ 点解我打去北京咁远噶？ 咁你打唔打？而家你真系有一个欠账喺我哋嗰个资料入边度。 但系打去北京嘅保安，唔系嗰个叫做咩啊？ 北京公安局。 公安局， 唔系你唔信公安系嘛？ 我唔系唔信，咁我只系交。 你而家好似系唔信， 我争罚款啫，我唔使打去公安局噶。 所以而家你话你冇欠呢个罚款啊嘛，咁所以咧咪要打电话去核实翻咯。 哦，好，北京嘅，咁但我而家又重庆嚟嘅呢度。 系啦，我俾个电话号码你。 哦 ，OK， 你就打去呢个北京嘅公安局，咁你就唔需要担心噶啦，我哋唔系呃你噶嘛。 你打阵我讲心声，傻仔嚟嘅，你俾完我电话我唔打都得噶啦。好啊，你俾个电话我啦。 好啦，1234，1872388， 1872388，我打去表。 表演嗰度系啊，系啦， 1872388系点咧？ 咁我哋就跟住你就真系嗱，佢阿田就聪明少少，佢就真系打咗呢个所谓北京公安局嗰个电话嗰度。 哎呀，头先我心声佢听唔到啊！ 吓、啊，听唔到个心声啊！ 嗱，你俾完我声可以唔打噶嘛？ 系啊，嗱，咁但系对方咧就做啲乜嘢咧？ 啊，等阵我又可以再嚟啦！ 嚟 啊！1872388行埋北京公安局嗰度啊！ 系 系啊！喂，我咧头先收到个电话话我争钱啊！咁我而家系点样入数啊？ 嗱，我话翻俾你知啦，对翻个资料先啦，好唔好？ 好啊， 系啦，你唔可以乱咁样打俾人噶嘛？ 哦、 你个名系咪叫做桂花田啊？ 哦，系啊，我有个别名嘅，叫陈宝玲啊。 系， 我啲同学叫我做宝玲嘅。 系，唔使知咁详细噶啦，呢个系你够啦。你电话号码系几多号？你电话号码系咪1872388？ 你个电话系嘛？你点解？ 系你个电话系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啦？系啊嘛，系咪？ 我的电话系一八七二三八八。 系啊，你个身份证号码系咪 A B C 二四六八十啊？ 吓，都系、啊。 系咪？嗱，咁咪代表住 你又话同我核实对嗰啲，全部都你同我讲。 嗱，我讲咗俾你知，就证明我真系有你个身份，而你个身份证已经俾人哋利用咗，所以你咪欠款咯。 啊，咁我而家争几多钱啊，公安先 生？5300元。你而家咧就要将呢5300元咧，按照住我俾你嘅指示咧，传到入嚟我哋公安局呢一度嘅账户中心。 啊，咪就先，系啦，即系咁样嘅。5300元呢个电话费里面当中包括咩内容噶？我平时考几耕田嘅，我好少听电话噶。 嗱，如果佢会问到呢一格嘅话，佢应该系唔会俾人嘅。就因为佢冇似阿桂花争争啲叫咗你做陈宝玲嘅， 陈宝玲都系 争啲咧就冇似你咁聪明咯。跟住佢就真系过咗啲钱俾佢，但系佢咧过咗钱，第二日咧佢要打翻电话俾佢嘅，即系问翻 电话俾个当 嗰个嘅北京嘅公安局咧，就话喂，钱我就过咗俾你咯，咁究竟系点样嘅一件事啊？我系咪你话我过咗俾你，即系你哋会过翻俾我噶嘛？咁我啲钱我几时收到啊？咁样 点解佢过咗钱俾佢又过翻俾佢啊？ 因为咧，佢当中咧就系话，即系而家你就要填咗呢条数先，咁搞清楚咗件事咧，我哋就会俾翻你噶啦。 即系如果你系冇事，我就会氹翻啲钱俾你噶啦。 系啦，咁啊打翻电话俾佢啦。 啊，佢又识得嗰啲叫做问翻人哋，但系头先之前 咁就系钱嚟噶嘛，系咪先？咁啊讲到北京公安局，可能佢就相信咗咁样啦。但系呢位嘅朋友咧，我真系觉得佢系。点讲咧？ 系啊， 即系嗱，俾人笑嗰格就系呢一度啦吓，佢真系好聪明嘅，因为跟住咧，嗰位呃佢嘅朋友就系话啦，嗱，如果你想攞翻啲钱咧，同埋攞翻嗰啲收据啊，各样嘢好简单嘅啫， 系啊，只要你飞嚟北京就得噶啦， 唔使咁远，你去翻嗰个柜员机啊，你柜员机度过钱噶嘛，你咧就将啲可乐倒入个自动柜员机度，柜员机咧就会出一张飞仔出嚟俾你噶啦。咁你攞住呢一张嘅票据咧，就可以联络翻当地嘅警察，咁就可以退钱噶啦。 嘿，又似你，我已经俾你呃咗钱噶啦，你仲喺度呃埋嗰啲东西噶？ 但系嗰件事就系、是，如果佢有桂番莲咁聪明就好啦。 哎、 但佢真系好天真啊！呢位嘅朋友，佢真系攞住一支嘅可乐。就灌入去个柜员机入边度，因为佢觉得咧会有张嘅 receipt 咧就会 黐线收据啊， 系啦就掉翻出嚟嘅，点知就冇之余， 佢仲会俾人告佢破坏呢个公物啦，系咪啊？ 就系咁样啦， 黐线哎呀！ 因为咧嗰个柜员机咧真系坏咗啊，所以 俾佢淋坏咗系咪？ 梗系俾佢淋坏咗啦，系啦，咁后嚟咧佢就再。系啦，佢就搞到呢个机器故障咗啦，咁佢自己仲会有担心啊，究竟系咪我倒嘅可乐唔够咧？所以佢就决定再买多一支，再嚟多一次， 再嚟嘅， 再嚟嘅，将一支更加大嘅可乐咧，就倒入个柜员机度。之后佢先至知道，其实佢应该要去揾嘅系边个咧？ 系揾个老公咯， 梗唔系啦，梗系揾警察啦，老公都帮佢唔到啊！呢个时候应该 我头先已经系公安局嗰度噶咯，系公安局叫我做噶。 系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呢件事上面佢就梗系俾人呃咗啦。但系同时间咧，派出所咧就收到呢个银行举报啊，话有人咧就系用可乐破坏咗个柜员机，咁所以咧嗰两部柜员机你知唔知值几多钱啊？ 唔知几万啊？ 六万几蚊啊！两部柜员机，即系佢有倒过两部喎，咁即系 我都唔明点解倒两部。 系咯， 明明都系佢都系捐钱，唔系即系佢明佢过钱 系 过一个， 系咪 过一个啫？ 但佢真系信人嚟讲，你倒啲可乐落个柜员机度咧，会攞翻嗰张嘅全票咁样咯。 阴公猪，唔好笑佢啦！农村妇佢真系可能乜都唔识 嘅 咧。 我谂佢都真系咩都唔识嘅，但我相信呢一单新闻咧，就算我哋喺香港嘅节目里面唔需要同大家分享，大家都应该唔会犯呢个错咯，系咪？ 系啊，阴公猪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今次追中佢嘅系边一句？ 应该继续离开不放手，应该拒绝原来未能够，应该洒脱回复做朋友，应该找你却太过荒谬，应该脆弱牙关都颤抖，应该快乐难受别研究，应该适应。复后还有，顺着我此刻感觉走。 Jenny 话每次唱或者听到歌词入边嘅其中一句，我怕留起，更怕忘记，个心就会跃一跃啦。因为佢知道留起同忘记都需要勇气，都系靠自己。希望呢一首歌可以鼓励到想做决定嘅人。 放手应该决绝，无奈未能 功。作曲 iPhone 填词有林若玲，编曲 Focus Child， 监制 Eric Kwok。今个星期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9位 ，Jin Lee 空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 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一家大细我撑你啊吓，咁啊一阵间咧，我哋就睇下搵个朋友嚟听下啦，俾个示范大家听下好嘛？ 系啊，好好啊，好精彩啊！话一家几口去唱歌 ，OK， 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而家黄思涵报嘅新闻。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抵达澳门访问3日，消息指佢会同立法会议员举行座谈会，另外亦都会向官员发表讲话，视察同“一带一路”、大湾区等国策相关嘅建设。自由党多名立法会议员和成员朝早同后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面，会后党魁钟国斌话，会上讨论了经济、民生、政治、强积金对冲等议题。他引述林郑月娥话，上任之后会逐一处理。除了自由党，立法会议员田北辰以及民主派的专业议政，今日亦都会分别同林郑月娥会面。国家发改委将会在年底就包括港澳的大湾区发展落实规划。有国家发改委研究员说，粤港澳大湾区的功能是协助国家向中高端经济转型，发展自身的技术、品牌和销售渠道。如果香港只管限制其他城市发展，只会两败俱伤。有商会认为，香港不应该以阴谋论看待大湾区发展。湖南省株洲市一个煤矿发生中毒事故，确认造成18人死亡，37人获救送院。当局调查涉嫌同事故有关的责任人，以及是乜嘢气体造成中毒。事发喺寻日，55人被困喺井下，救援人员到场，陆续有人升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62点，升85点，成交金额36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4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39点，跌咗85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244.4升6毫，盈富基金24.7升5仙，汇控67.5升咗5.5毫，恒生 H 股100.5升6毫，吉利汽车10.48升2.2，中国移动84.2系跌咗1毫。友邦保险54.25跌3.5，建设银行6.21升5仙，银河娱乐40.5跌咗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4，日元112.79，瑞士法郎0.991，澳元0.74，加元1.366。新西兰元0.692，人民币6.906，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097。日经平均指数报19889点，升444点。港金报11440蚊，跌12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30.11美元，卖出123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OTHK Radio Two。 有冇搞错？星期五 special 斌哥哥爱踢波。 无论你是前锋定后卫，每个星期带你一次左穿右插，长传急攻，小组深入，高挑大棍，地面进攻。总之，我够胆讲，上中下路毫无破绽顶啦！星期五有冇搞错？斌哥哥爱踢波，开波喂！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至2，斌仔、魔力、思政，有冇搞错？ 香港特别行政区20岁啦，梗系要全城庆祝啦！一齐嚟参加各式各样丰富嘅活动，包括体育活动、文化表演、世界级展览，同埋各区庆祝活动，分享回归20周年嘅喜悦。想知多啲，上 hksar20.gov.hk 睇下啦。 咦呢？ 二台通识60秒 跳高比赛，由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嘅时候已经成为咗当时嘅比赛项目。而整个跳高嘅过程主要系包括一开始嘅助跑，之后起跳同埋过杆，以及最尾着箭等等。最初跳高系以跨栏方式跨越，去到后来1895年嘅时候出现咗剪刀式跳跃，双脚快速交叉嘅横向跨越方式，跳出1.97米世界纪录，而且保持咗17年。去到1968年嘅墨西哥奥运，当时嘅美国选手用咗一种前所未见嘅背越式跳法，成功跳过超过2米，除咗赢得金牌之外，亦都令背越式跳法成为咗跳高场上面嘅主流跳法。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10点到1点， 朝早10点到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喂 ，Pe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真系高兴啊！ 点啊？ 好期待呢个电话。 好啊，嚟啊，听下啦，咁好嘛？因为我哋讲紧嘅咧就系一家大细我撑你啊！我哋有唔同嘅表演家庭大招募嘅、 嗯， 今日咧、 okay、 我哋就开放1872388啊！如果你哋咧都想尝试报名嘅话，吓可以打俾我哋啦。好多朋友啊，拣咗一啲咧就同我哋倾下偈先好嘛？ 系啊，咁我哋记住啦，我哋活动日期咧系5月30号星期二，系端午节红假期嚟嘅。下昼2点半咧去到红磡致富都会7楼嘅中庭嗰度啦，咁就同大家有个聚会啦， 系啊，开心嘅。 开心 gathering 啦，咁一家大细我撑你，咁我电话里面咧已经有刘小姐咧，咁啊唔知佢哋会想表演啲咩咧吓？ 系刘小姐，刘小姐你好，早晨， 系 ，hello， 早晨，刘小姐 ，hello， 咁、哎、好啊，即系你咁快已经预定到咧，即系端午节嗰日啦，当天咧系可以一家大细嚟撑我哋嘅啦。 系啊，因为红日啊嘛， 系、哎、啊，红日啊， 好咁嗱，我哋都要咧有审批过嘅、嗯，你想带嚟一个点样嘅家庭嘅表演先？ 唱歌啊！ 唱歌，唱歌简单啫。边个唱歌先？ 唱歌最好啊！我意思系话最容易夹啊嘛。 啊，咁都系， 系啦。 有边个唱？派出乜嘢嘅家庭代表？ 讲嚟听下。 我哋有奶奶啦。 哇，系奶奶级。 唔系，我想问你，你问你问咗奶奶，问咗奶奶未？我想问 吓。梗系问咗啦。 问清楚啦。哇，你咁快可以第一时间咧听到我呼吁，已经 call 咗奶奶，我哋一。端午节都去同你唱歌啊，唔系唱，唔系睇龙舟啊，吓去唱歌。 我仲想知道有边位啊？有奶奶，有新抱，仲有咧？ 我老公嗰边嘅侄仔啦，侄女啦。 O K， 仲有侄仔侄女。咁你老公会唔会一齐都唱少少啊？ Shubidua 应该都 会出现 嘅， 系、okay, 会出现一齐嘅，系啦，佢撑佢哋啊嘛，都 即系刘小姐，你哋个团队总共有几多个位朋友啊？咁 咪啊，奶奶啊，新抱啊，侄仔侄女咯，跟住咧。 B B 得唔得噶？ 唔系佢喊都系一个表演嚟嘅，你明唔明啊？ 系， 但系我哋可以喺现场听下佢喊咧，系代表佢肚紧饿，唔系肚紧饿，肚饿啊，定系要换片 咧？系 啦，都可以一个听噶嘛。喂，你 系 嗰个 B B 系你嘅？ 嗯， 嗰个 B B 系你噶？ 系啊。 OK， 咁啊，咁啊，叫埋我老公一齐啦。 系啊， 系咯， 好开心、啊。平时你哋会唔会都即系一齐一家人咁样做啲嘢去卡拉 OK 练下歌啊咁样噶？ 都会嘅， 都会嘅。 对，即系有呢、這个，系咪好多时都喺假期咧？即系有呢个家庭聚会噶。 平时都几经常会有家庭聚会。 系啦，你讲个侄仔侄女系啊，阿大伯嗰啲仔女啊， 系啦， 定系叔仔嗰啲仔女咧？ 大伯。 哦，大伯嗰啲、哦， 即系都开心嘅，即系就算系唔同年龄，你讲紧个层次都好远，由 B B 到奶奶啊吓，几廿年啦，真 系要俾几廿掌声啊！即系 刘小姐， 刘小姐呢、這个好新抱，你明唔明啊？即系咧好难咧，我啲新抱同啲夫家嗰边嘅啲关系咧可以咁密切。 唔系你自己啫， 佢冇心嚟报名， 唔好以己度啫。 我真系俾几廿掌声你啊！ 但你同奶奶系相处得开心噶，系咪应该？我就咁听。 系啊， 系啊， 哦，咁、 okay, 啊，平时会同奶奶仲做啲咩？会唔会陪下佢？即系我唔知道啊吓， 去 做甩手操啊，定系做啲咩咁样噶？ 其实同阿奶奶唱大戏咧，都已经好精彩噶。 奶奶可能唔唱大戏咧，佢中意唱歌啊嘛。 哦，欧西流行曲。 喂，做段个节目预告啊！嗱，如果真系俾你参加我哋今次一家大细我撑你表演家庭大招募里面嘅其中一队嘅话，你哋会演唱咩歌曲咧？ 系啊，有冇谂定啊？定系平时已经有饮歌噶啦？ 歌曲就未谂定嘅，不过大戏或者流行曲都 OK 嘅。 系 哇，犀利啊，真系！ 你要谂下，仲要即系佢讲紧咧几代嗱、啊嗯有侄仔侄女啦，自己阿 B 啦、啊、老公啦、啊、自己啦，同埋个奶奶、啊，几代嘅可以咧即系串连埋一啲歌咧、啊、你都要、你嗱得闲咧，趁住仲有时间， 抽定曲啦， 系啦，我哋八号啫，今日嗱系啦，咁啊去到三十号咧，咁啊仲有一段时间，你记住咧谂定啲歌，跟住叫奶奶唱定啦，好唔好啊？ 好 OK， 好啊，多谢你撑我哋啊吓，咁啊到时叫埋个老公一齐撑你哋，好唔 好？ 好 啊，刘、okay, 小姐，希望当日可以见到你啦吓 ，thank you， 拜拜。 好，哇，第一个咧已经人数好多啊吓，我哋听一下， 我哋唔使人数多嘅，总之有关系就得噶啦。 系啦，佢哋有家庭关系，系啦，我哋听一听下一位听众嘅电话号码诶嘅电话吓。 系啊 ，Hello 你好， 杜女士系咪啊？ 系啊， 杜 女士你好，早晨。 系啊，郑君贤你好啊，黄 嫂。你好啊，杜女士。系啊，点啊？你又想咧做个乜嘢嘅表演先？ 系啊， 我依家未谂到啊，依家太突然啊嘛。 我、哦、太突然唔怕、哦，我哋有时间俾大家报名嘅。但如果你嚟参加嘅话，咁、 啊、 我问下你。 到时先改得唔得噶？ 哦，咁啊唔得啊，因为我哋好多人想参加，我哋会咧拣选个边一个咧最适合我哋嗰个活动，咁样先至。 哦。 系啊，嗱、 okay, 得。但杜女士，你平时自己咧拿手有啲乜嘢表演可以做噶、 啊？ 你自己 唱歌啦， 唱 粤曲啦。 喂，唱两句嚟听下先咧，等我哋检视一下先咧，杜女士。 系咁犀利。 梗系啊， 唔系 啊，你犀 利 啊，你 犀 利啊，我唔识唱噶。系 啊，但我哋可以帮你打拍子，唱两句嚟听下咧。 好啊好啊， 嚟啊！ 落花满天都月光， 光光光， 一杯捧在上， 上上上， 儿女花开门上响，响响响，愿壮心会借爹娘。 喂，真系有两句、啊，杜女士，好嘢！ 哎，到时候你会同埋啲咩屋企人嚟啊？系咪你孙啊？ 我心好啦，我孙咧有个初生 B B 啊。 系、啊，而家一唔系我哋 B B 爬比赛。 但我想问下咧，你嗱，如果系要表演嘅话，你自己一个人上台咧就唔得嘅。 系， 你起码咧要连同一位嘅家庭成员先嘅。新抱会唔系你嘅目标啊？咁 头先系咪话新抱咯？ 系啊，新抱咧，但系新抱会唔会平时都陪你即系操下曲咁样嘅咧？ 嗯。 哦，平时就少嘅， 嗯， 为咗你 啊 唱啦， 哇，为咗我，系咪 啊？呢句 系啊，多谢你， 为咗你哋就唱啦， 系啊，你哋啊，连埋你啦，天而家， 好期待，期待啊！嗱，咁啊，希望咧大家都留意住啦，我哋啊，多谢阿杜女士先， 系啊，多谢晒，希望可以见到你 啊， 因为有少少要讲嘅，因为我哋咧参赛嘅人数咧，就譬如今日第一日啦吓，其实都真系唔少噶啦，咁所以咧我哋个时间亦都有限，未必可以每一位咧尝试想报名嘅朋友咧，都可以当日咧喺我。

28度气温，相对湿度 77%。 啦，咁我哋嚟緊呢个礼拜呢都会一家大细我撑你呢去登记嘅，咁所以大家諗清楚，咁30号如果有时间约到嘅，咁咪过嚟登记下啦。 对呀，头先听到嗰两位听众同我哋讲呢都好好啊，即係加咁多口一齐嚟，咁好啊，撑下我哋啊，好啊好啊。 即係估唔到呢，我哋成日讲奶奶同新抱嗰个关系呢叫做比较 都系嗰句啦， 系啊，比较好啲， 系啦，唔好攞自己嘅经验嚟讲啊吓， 原来真系咁好嘅咁样。嗱，我去完台湾咧，即系有时即系都要咧，我觉得正面啲望佢啲嘢咧，我真系都睇到好多好嘅嘢， 即 系 吸收下人哋嘅嘢。咁如果可以摆到嚟香港又好冇咧，咁啊， 系啊系啊，即系都系嘅，即系都要俾个 like 佢嘅。嗱，而家成日都系母乳喂哺，咁大力嘅推广嘅，系咪？咁啊，啲妈妈就话：哎呀，好多时咧都未必可以有冇空间啊！咁，你估喺呢个台湾，除咗啲商场啊，咁有个地方有呢个母乳喂哺嘅时候咧，你估火车有冇啦？ 火车啊！ 我想问你上次去完咧，你有冇搭过火车啊？ 冇啊，因 为 咧我个时间唔系好长，咁我咧就主要都系喺台北嘅地方，咁变咗咧我就全部都系搭的士，同埋嗰次有四五个朋友去，一架车上晒， 就搞掂啦，嗬，快靓正啊， 系啊，快靓正咁样咯。 哇，我即系因为我去咗一个宜兰嘅地方，咁但系要搭火车嘅， 一个钟头到啊， 系啊，个零钟头车，火车啊就咁样，咁去到咧，哇，我咦咁正嘅咁，我因为我成日都去周围望下，睇下啲咩。可以特别留意，可以翻嚟分享啦。睇到咧，佢即系有个火车哺乳室。 吓， 你谂下，佢净系有一个火车， 你有冇入到去睇下？ 啊，咁又冇啊！ 你知啦，你扮孕妇或者扮啱啱生完，其实系似噶嘛。 咁但我冇个 B 喺度嘛，系咪先？我拖我老公去噶，系咪先？咁咧，因为同埋个车卡好长噶，你知嗰啲火车咧，咁我坐定咪咪个卡，佢就话啦，如果有需要去喂哺母乳嘅，我哋火车有呢个服务噶，请各位咧就去到火车第一卡。 哦，即系佢有宣布提大家可以咁做。 佢就佢好多温馨提示噶嘛。 O K， 即系口号嗰啲标语就黐咗喺个车。 佢就话火车咧就有哺乳室嘅，咁希望咧即系如果你有需要嘅咧，麻烦咧你上前，又或者讲俾服务人员听，我哋有呢个哺乳室，你需要去咧，我就开俾你啦。咁喺个火车卡第一位， 即系平时就应该系锁咗噶啦，咁就要有需要就开俾你咁样。 唔谂住， 如果唔 系， 系 咯， 好多用途。 火车咁长途系咪先？ 系啦， 我去嗰度都要个零钟头啊，系咪？ 又以为即系可能以为厕所咧，系咪先？见到有房喎，系咪啊？咁啊，梗系撞入去睇下啦。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我。我觉得呢个已经系好值得提出，因为可能佢哋嗰啲车程咧比较长啊，咁都有哺乳室啦，咁呢个值得一赞嘅。第二，我哋早阵子咧，我哋嘅港铁咧咪有条宣传片咧喺度讲话，大家孭背囊吓，大家唔好撞一撞， 即系阻住好似孭住个大牛龟咁样，跟住就撞所有人，跟住令到大家都讨厌佢咁样，系咪？ 喂，人哋啊，即系台湾嘅捷运咧都有呢啲情况啊，因为佢哋都好多人搭噶嘛，咁咧佢都出咗啲。poster 咧，系即系同大家讲啦，啊佢又相对地咧就比较有礼貌啲嘅、哦，咁咧佢将poster 啦，咁佢写住咩咧？多礼让，佢好大只字，三只字写多礼让，进入车厢。后背包请改用手提哦。 哦，即系佢冇图画嘅，净得文字嘅。 唔系，佢有图画噶，佢净一张 poster 嚟噶，好正嘅。咁咧， 但上一次咧，我哋香港嘅港铁度出咗事，就系佢嗰张 poster 令到大家睇到觉得唔舒服啊嘛，好似歧视咩背囊嘅朋友嘛。 所以我咪就话咯，我哋即系我见到佢人哋嗰啲咧，都系一样有呢、這个即系譬如孭背包嘅朋友嗰啲叫做麻烦嘢，可能即系都撞到人哋啊嗰啲唔好嘅嘢啦。咁但系人哋咧，佢嗰张 poster。是咁样噶，喂阿祖俾你睇下，佢系好温 卡通版嘅，首先唔同香港嗰个咧，即系每一个咧都系带住笑容嘅。我哋香港嗰个咧，当你见到一个孭住大牛龟嘅时候，个背囊咁样啦，佢就即刻会秒觉得系受伤害咁。但呢边唔系嘅，因为我会话少少文青嘅感觉 啊， 因为咧孭住个背囊嗰位朋友咧，就系戴住顶帽啊，戴住眼镜啊，哇，感觉开心嘅，似小说嘅感觉嘅漫画插图咁咯。 系啦，咁跟住咧后面咧就有一只唔系人嚟嘅，有一只猫。 猫仔咧，类似动物啦吓， 系系啦，似系嘅， 会哎呀好逼哦咁样， 系， 即系佢意思系话咧，好逼啊，即系你背囊顶到我好逼啦，咁即系一啲都系唔会觉得咧，嗰、那个场面咧系好尴尬或者系好狰狞啊咁样， 又或者咧唔会觉得咧系孭住背囊嗰个人系刻意， 系啦， 我要去制造一个麻烦，令到大家坐都坐得唔舒服，冇呢个感觉嘅。 咁跟住咧，佢就写住啦，多礼让， 系 啦，佢哋好中意写文字噶嘛，就话啦， 进入车厢， 系啦， 之后背。 背包 咧， 请改用手提啊！咁样， 哦，好好啊，温系变咗一个温馨提示，而唔系要变成一个公关灾难咯，系 咯。所以话大家都有呢个问题啦。咁另外咧就系话啦，仲有而家咪成日话车厢啲人中意低头噶， 啊系啦。 咁我哋港铁， 所以佢开始咧将我呢啲嘅提示咧摆喺个地下度啦，系嘛？ 唔系， 即系大家低头嘅时候都可以睇到呢啲提示。 其实应该啊， 我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噶。但系佢通常咧就会变咗咧，唔系用提示，其他嘅广告咧，见到而家好多广告咪黐喺地下噶， 系啊， 佢真系黐喺地下。攞咗嚟賺錢咯， 因為係你啲人低頭啊嘛，咪望下咯， 咪黐地下咯。 咁咧佢哋都有呢個宣傳海報嘅，咁佢就話啦，少低頭。頭先嗱多禮讓啦，叫嗰個咩貝貝龍，咁佢即係成日撳機低頭做咧，佢話少低頭一個句號，跟住佢話咧低頭滑手機滑啦，即係話喺度喐個手機啦，請勿擋住車門通道咁樣，即係佢都係叫你大家唔該，我又係有嗰個公仔咧，有個文青 咁樣嚟嘅，即係都係用一個漫畫嘅形式， 啊、 但係所有人咧都唔會覺得被冒犯嘅感覺咯，又係咪？ 即係就算揸住手機嗰、那個叫做年輕人啦，咁佢可能都挨住對門啦，咁佢話：哎呀，我想落車，你唔好阻住啊！都係温馨提示話：哎呀，你唔好阻住我啦，咁樣就唔會話咧去鬧鬼人哋啊嘛。 系咁啊，争得好远咯，嗬！其实咧有阵时咧，嗰、那个出发点其实不变嘅，我都要达呢个标啫，即系我都要提人哋，你个孭住个背囊可能系会影响到人哋嘅，但你用咩方法去表达嘅话咧，那个效果可以争好远。 所以咧，佢一个车厢里面咧好多个告示啊，嗱，我又再继续讲咯，佢喺呢个左右门神，即系左右门咧嘅右上角咧。咁佢就貼咗啲黃色嘅就話啦，又係叫大家啦，禮讓進出咁樣，就貼咗啲告示喺度咧，叫大家咧就唔好阻住個出口。 我即刻諗翻， 希望咧叫啲人唔好挨住喺門口嗰個位啊。 係 係啊， 其實香港我哋搭港鐵啊，或者我哋搭巴士，其實都有類似嘅提示㗎。即係嗱，譬如搭巴士佢就會話，譬如你坐到企到好近咧嗰個入位嗰個位置，就可能會阻住司機叔叔。 係啦， 係啦，佢都會有地下有條黃線啊。都會有一啲簡單嘅文字咧，提醒翻大家唔好咁做嘅。 係啊，不過咧，我即係會覺得咧，我哋少咗個請字咯，即係話即係比較温馨提示咧，即係請你唔好咁樣，咁係咪好 都有講嘅？即係譬如我睇到以前而家就真係少咗噶啦。Pleas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咁而家全部有曬幕門啊嘛，大部分都有幕門啦。咁而家就已經咁佢都有 please stand 嘅 請 勿 咁樣。 請係啦係啦。但如果你過咗嗰條界咧，通常係俾人鬧嘅，唔好過黃線啊！即係啲 係啦係啦咁樣。另外咧，我講到最後一個啦，佢就係咧，有啲單車客噶嘛，佢哋都好多時候啲人踩單車啊嘛，咁佢穿越其他地方咁樣啦，咁佢單車咧，佢都有告示嘅， 哦， 咁佢有個單車咧，佢有個 P 字喺度嘅，有個 P 牌 ，P 牌 係啦 ，P 字喺度嘅，即 parking 啊嘛， 係啦，但 P 字要小心用嘅喎， 係啦，咁佢有個 P 字， 我哋會加另外一個英文字母喺後面嘅喎， 唔使噶啦， 唔使噶，佢變咗加咗誠意啊，咁咪啲 P 誠意啊， 我唔知點解可能佢兩個 係咪 parking 嗰個意思啊， 係 P 係俾嘅，即係泊車嘅。佢讲呢个喺车厢里面嘅， 系 啦，咁佢就话啦，请紧握中央立柱，车不离身，咁、 哦、 就叫你哋好好保护你嘅单车，唔好整到人哋啊！ 哦，其实香港都有噶，有一个其实都算系不明文嘅规定，定系明文咗我唔知啊吓。我见到咧有啲系揸住单车嘅朋友，如果佢哋要搭港铁嘅话咧，通常佢哋会系拣最前或者系最后嘅车厢去企咧，因为嗰度咧系有多啲嘅空间，少啲嘅座位咧，佢哋都可以泊到佢哋嗰个单车喺入边度咯。 系啊，我觉得真系温馨提示咧，总好过咧好嬲猪咁样同你讲，喂唔好撞到我啊咁样啊嘛。 系咯， 差一点车厢中或可牵手，心声偏梗塞于内协的喉。车开走，继续一个人，不舍得身旁那余温。哒哒哒哒哒哒哒，也许我俩不相衬，差一点踩单车环岛一周，身体于急风中无法抵受，掉低车失意的转身， 想不起参赛的原因，哒哒啦哒啦哒哒，退出或者更安心，甘心这样吗？ No， 甘心去做搁浅的方舟，荒废沉沦，甘心这样吗？出发，无奈我早起点赶到他那天放假，潇洒点单恋怎会放不下？ 有小肥嘅新歌叫做《差一点》， 系啊，今日咧就特别嘅星期一啦吓，因为风骚快活人咧就系得桂花田同阿黄耀祖。 好啦，希望阿曾志豪听日归队啦吓。 系啊，咁、okay。 我哋就听日再见啦吓，拜拜。 拜拜。